婚礼、葬礼和体育活动在采取安全措施之下亦可以继续，违例者会被罚款。根据传媒取得的约翰逊讲稿，预料他会表明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阻止病毒传播，又会呼吁民众遵守新规定，谨记洗手、戴口罩和他人保持社交距离，并注意有没有出现病症。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30，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41点，跌282点，成交金额3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3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59点，跌333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04蚊，跌4.5；阿里巴巴259.8，跌9.8；小米集团21.2，跌毫系跌个二；美团点评230.6，跌7.4。中心国际18.02，跌7.8；中移动53.45，跌1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10.044，瑞士法郎8.445，澳元5.593，加元5.855，新西兰元5.133，欧元9.1269。每百日元对港元7.3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18。日经平均指数报12,901点，跌373点。港金现价报17,78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82美元，卖出1,928.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日卫理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果栏嘅。咁另外红棉路上行啦，近日缆车站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而家红棉路上行近日缆车站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现在近日卫理道一段就挤塞排到去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在新界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排到去城门谷游泳池对出。另外受爆水管影响，屯门的屯盛街来回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对出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在9月1日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现在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由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疫情之下要保护自己，增强抵抗力是必要的任务。听下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有乜嘢贴士俾大家？ 喺抗疫期间，除咗注意个人卫生之外，增强抵抗力都是很紧要的。咁喺饮食方面，记得食物多元化， 尽量唔好偏食，同埋进食唔同颜色嘅蔬菜咧，其实非常之紧要嘅。另外就要记得定时定量进食啦，记得食多啲五谷类啊、肉类同埋蔬菜嘅。咁另外如果想增强抵抗力嘅话咧，每一日最少进食一份含丰富维他命 C 嘅水果，例如系橙、奇异果等等啦。咁同埋另外咧，记得减少饮酒，唔好食烟。另外亦都有足够嘅睡眠咧，去增强我哋嘅抵抗力嘅。记得千祈唔好乱咁服用营养补充品，因为咧食得太多，有机会对个身体咧会产生副作用嘅。最后咧，记得恒常运动，每日最少要做30分钟嘅运动咧就可以噶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为咗听众，我哋要做。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灰。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我哋嘅听众们，早晨。 做咩把声咁啊？你 我冇嘢。 哦，我先突然间有个逗号 啊， 停咗中间嘅。系啊，嗱，我今日讲定先，把声突然间一朝早失踪。惊惊地喎，真系 你系咪又唔够瞓啊？ 唔够瞓都 长期 噶 啦，只系唔够瞓几多个钟 啊 啫。 体脂又唔够好，又唔够瞓嘅话，病都抵啦。 唔系，即系佢 成日摆明 咧， 讲到好似诅咒佢咁 啊！成日都系咧，都系觉得啊，喂，病好耐冇病过，你快嚟揾我咁样嘅。 咁又 你会唔会诅咒得太过分咧？ 我都谂住嗰一句嘅啫，冇谂住你揾位踩住上 嘅。我哋都要狠啲话佢先提醒佢啊！你明唔明？ 咁我哋狠啲话你好唔好？哦， 我哋其实从来都冇乜点收手噶喺呢方面。 唔系，所以我呢个戴定个头盔，中间如果你发现有几分钟咧冇出声嘅话咧，系好合理嘅，系啦。咁我哋而家啲 衰声啊， 系啦，我哋而家呢几分钟开始就要庆祝啦。 好，庆祝先啦！庆祝之前咧，啱啱咧有新嘅呢个天气消息啊。 系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啊。雷公啊，雷公话要揾我哋雷暴警告，去到11点半。 系啊，延长咗啊，去到11点半，大家留意住。但系开 party、开香槟咩都开啦， 可以嚟啦，可以嚟啦，系啊。 小宝姐又嚟啦， 系啦。因为咧，起码我哋每人讲一样啦，最开心嘅嘢，我咧就系见到限聚堂食咧可以增加到4人，咁我哋呢啲咧作为一家四口啊，又或者咧中意同嗰啲猪朋狗友，啱啱冇4个字噶嘛，咁啊终于可以咧 四个生肖啊， 四个生肖、哎、个有啊有啊未嚟嘅，系啦，咁你终于可以起码一台4人，就唔使分开咧，阿强啊同你饮杯啦咁样，咁所以我见到咧佢而家终于咧可以即系放宽到4个人咧。我揀呢个做喜讯一，喜讯一。 豪仔揀呢个，阿天你揀边个？ 咁我就喜讯二咧，就系所有嘅运动场所啦吓。 你唔好扮嘢，你着管重开啦。 我都系咁讲啊。 你着管重开，我冇去过嘛。好啦，着管重开啦。 你喺门口偷听都开心嗰啲啦，系嘛？ 啊，又系嘅，都等佢嚟高兴嘅。因为即系你知啦，约埋一齐咧，去你屋企咧嘅时候咧，你都会担心其他3个点噶嘛。但系而家唔系啦，去人哋嗰度，咁人哋有。即系咁讲啦，开心心可以俾佢赚翻钱啊，去做下生意营运下，好耐可能好耐冇见我啲雀友。 再唔系你拣公众溜冰场咯，重拾你当年拉人龙啊， 拉龙啊， 拉龙啊，系啊， 系 咯，系啦，都喜讯二，喜讯二。 仲有。 嗰個遊戲機中心咁啊，係啦。 你揀幾多個啊？一人一個。 唔係因為你嗰個最勁啊嘛。 佢一次過當娛樂咯。 你以為我想講表演場地？佢開放翻俾人哋彩排啊！呢個唔係令我最興奮喎。 係啊。 梗係六合重來啦，係咪先？九月二十四號啊，恢復搞豬啊嗱！但係講真嘅，真係唔鼓勵大家賭博，所以大家真係唔好買，等我一注中咁樣。 博彩啫嘛， 你哋唔好買啊！你哋唔好買啊！ 就算得你一個買都未必中噶， 唔好理我啦，少一個誒對手啊，多個機會啊嘛。 我哋都係嗰句啊，唔係叫大家賭博， 所以大家真係唔好買，等我買算啦咁樣，我幫大家頂咗佢。 反而表演場地重新開翻，你嘅喜悦度冇咁大添啊？ 咁都開心嘅，因為其實佢而家佢都搞笑嘅，而家都仲係佢開放份俾大家去彩排啫嘛。 係， 咁即係 未買飛啊？ 係啊，都係冇得入場噶嘛。 咁冇理由彩排完冇嘢做㗎嚇，冇理由彩排完冇得上㗎。 咁就睇佢下一步有冇宣布咯。都話希望可以十月咧就可以開到有觀眾入場咁樣。咁你都知佢即係逐步逐步即係滲透啲出嚟咁，起碼大家有個準備啦。 即係睇你彩排期間有冇人中伏咁樣，如果有咧，哇，咁我就收緊。 系啊，又或者其實佢所有嘅措施佢都講到好明嘅，就係話咧真係彈性處理嘅。如果一旦咧即係有多咗確診嘅個案啊，佢就可能會係啦。咁所以，但我諗起碼喺呢，琴日我哋都仲就其實即係除咗我哋頭先一人揀一個啦，係咪？都仲有好多㗎。豪姐都講咗啦，食肆放寬啦，四人一台啊。咁啊，禮拜五開始咯。遊戲機中心啦，麻雀館可以重開啦。另外啊，仲話嗰啲咧即係。講定下個禮拜去有啲係，即係佢話咧，喂，主題公園嗰啲咧可以準備定啊嚇，如果嗰個情況都 OK 嘅話咧，我哋就開埋俾你，俾你都開埋咁樣啦，咁樣。 係咩？因為佢哋都要俾個時間佢哋啊，準備喺場裏邊咧，係即係準備嗰個叫防疫措施噶嘛，要清潔消毒啊，先可以歡迎我哋大眾嘅市民去參加去玩。 仲有佢講到咧，即係下個星期五啊，有機會啊會展嗰啲活動啊展覽，因為你見到誒嗰邊嘅業界咧，真係喊到崩潰。 我朋友咧系做嗰啲展览会嘅嗰啲联络人啦，佢话咧系由成年都冇去做过啦，因为佢而家转型做咗第二啲，即系冇人 都合理啊， 都会噶。 另外我哋头先讲嗰啲运动处所咧，记住个泳池咧依然系暂时唔能够开放嘅， 系可能系下阶段咯。咁咧反而咧我哋而家好关心咧就系话啊，佢每一次即系重新开翻嗰啲设施咧，佢哋需要做一啲乜嘢嘅防疫啊、卫生嘅规矩咧， 令 到你。 令到你安心咧，譬如你最喜歡嘅麻雀房， 哦系啊， 麻雀散落，佢要做啲咩嘢嚟確保安全咧？平時可以嘅咩？ 可以個，成日都話喂，我哋摸下手仔咯咁樣。 我哋睇電影嗰啲咧，咁麻雀館嘅地方，即係睇電影睇到啦，好細噶嘛。咁嗰啲台咧，十分鐘你起身就彈咗即係撞到後面嗰張凳台凳噶嘛。 又好似未咁細㗎， 冇咁細。 因為如果唔係，佢哋好容易，喂，好容易咩？又剁手指啊，又批針㗎。 以前咪就係睇電影係好。近嘅， 啊、 其實咧，你上一部嘅電影見到有麻雀館出現係邊一套啊？定係發內情啊？ 係啦，有烏蠅啊走出嚟。 講真，我真係唔記得幾時，即係好少有噶啦，已經係咪阿姑？ 而家佢哋都有啲規定噶嘛， 係 咪？ 有啊， 咁咪就一點五米距離咯。 仲有㗎？ 哦，係啊，咁仲有啲咩啊？ 仲有咧，嗱，即係 唔好鬧人。 唔係，名副其實咧，洗牌。 哦，有電動洗牌機。 又冇喎，又冇喎。 佢會隔住層板啊？ 都唔係喎。 又唔係咩啊？ 洗牌嘅意思，我哋睇。睇住份報紙都冇講嘅咩？ 要消毒更換咯。 係啦，佢而家係講嘅咩咧？ 打一鋪消毒嘅嘢啊！ 佢話如果有新玩家參與牌局嘅時候，即係因為你知佢係流水式噶嘛，可能今日我哋 do re meet， 可能本來豬朋狗友，跟住玩到兩鋪之後咧，哎唔玩啦，甲乙丙丁，咁啊換咗佢咧， 跟住回流高足啊，係啦，春夏秋冬啊嚟。 佢話就要成副牌咧就要換咗佢嘅，又或者咧就要用，哇呢個真係好正啊！消毒劑就聽得多啦， 消毒咩？ 佢要加多四個字喺前面 嘅。消毒咩啊？ 佢今次要加多咧， 乜消毒劑啊？ 無痛消毒。 唔係我唔知有邊啲消毒劑咧，唔係標榜呢樣嘢就係效力耐久消毒劑。 哦，唔係啊，就可能等於你嗰個咩殺菌、滅菌、除菌、抗菌嗰啲係咪啊？ 效力耐久喎， 即係話 有邊款消毒劑話俾你聽，我嘅特性就係唔持久 嘅。有 真係有分別喎，喺呢個疫情底下，你見唔見到啊？有陣時 即係抹完就冇 咩碳足煤啊，定係唔知咩？譬如的士司機大佬咧，有陣時啊，會喺司機嘅車喺個車廂入邊咧噴一層咧，就係話咩可以保持到三個月啊咁樣 啊。 嗰只可能真係 唔係咩 光煤竹啊？唔知 係光竹煤。啲 friend 嚟㗎 ，sorry 啊，真係 盡咗力啦。 哦，即係嗰只咁樣叫耐力持久。 有啲都真係 sell 呢一樣嘢，耐力持久。係啊係啊係啊，耐力持久。 佢嗰只咧仲係話，如果你噴喺嗰啲 lift 制度咧，佢仲喺下邊咧貼咗個告示牌咧，佢話唔好攞硬物再篤佢啊。 如果唔係會點啊？ 破壞咗破壞咗個塗層啊！即係可能係啊，係咁嘅意思啊。 啱啊！我都之前買咗支咧，真係百幾蚊細細支咧，佢就話咧一噴一次咧就可以 keep 一個月咯咁樣。 咁你有冇噴喺自己個身度啊？ 有啊， 但你會唔會呢一個月都唔再抹啦？ 咁又唔會 嘅。佢嗰個月去做，佢就我冇沖涼。 你唔會咁做 嘅 真 係。 係啊嗱，咁而家咧所以可能引入電動洗牌機咧。其实仲抵啦， 但有阵时人哋打牌咧就系讲求咧洗牌嗰下嘅快感， 唔使摸啊嘛，真系 嗰下啪啪声咧，真系喂好难取代噶。 系啊，我今日咧又撞到个外国同事咧，佢又同我讲 麻将。你个 第四者 系啊， 呢个唔系第二个外国同事嚟噶啦，已经 同一个啊，佢哋好有缘。 我哋讲到第二单啊嘛，而家系 啊， 咁佢点啊？ 佢跟住同我讲麻将，话佢都识打牌咯，即系咁样咯。 哎呀，佢想取代埋我嘅位置啊！同阿天打麻雀嘅， 净系用呢个嚟学识打麻雀术语咧，跟住就少不免又要教学啦。 Next time your place or my place， 唔系 your job or my job， 系啊，咁跟住就 拍声啊，又系啊 ，your bird your bird or my bird， 系啊， 系 啊，唔 系咁讲， 你只一索定我只一同啊， 都要打同一副牌嘅，咁应该冇分你我啦， 应该系 your 一索 is my 一索， 系啦。 四 只手 一齐食， 我 识 讲，仲有，我觉得咧有好多嗰啲规矩都唔同咗啊。 嚟嚟嚟， 唔系，总之佢都系咁讲啦。佢话麻雀天球台咧，最少要每张台隔一点五嘅，应该一点五米，所以一定唔会少咗台嘅。 系啊，仲有嗱，譬如打机咧，我觉得 冇得跟机啊，冇得摆一蚊喺度， 真系冇啊。唔系可以，但系咧以前咧，譬如等街霸嗰啲咧，一讲嘢系街霸嗰个年代咧， 我尽量唔打， 几廿年都冇去到。 我打泡泡龙噶。 唔可以再咁多人围观啦！ 啱啊！ 以前好兴奋噶嘛，你听人打机咧，即系 围住 噶嘛，即系你自己 friend 女啊， 系啦，你两个对女， 唔系啊，两个人对女后面仲四个人睇噶， 冇错， 咪就 系 话咯， 为自己啲 friend 呐喊啊，围观啊，特别嗰阵时咧，如果有人打嗰啲咸湿麻雀咧，咁你就会喺隔篱咧就唔走噶啦，又唔使钱，跟住你不停鼓励佢赢多啲，赢多啲，去揿揿咁样。 你嘅童年嘅经验就系自己已经有啲小咸湿啊嘛，但系隔篱嗰三个都系阿伯嚟噶嘛， 唔係啊，通常 靚仔嚟 噶，成日撳 H 掣啊嘛。系啦， 就咩英文都唔识，最紧要识个 H。 但系而家 sorry 啦，因为咧最新嘅卫生措施系点咧？ 咩啊？佢都话每部机唔可以多于四人停留啫嘛。 系啊，唔系咁你 系啊，有观众喺后边啊都。 唔可以咯，咪应该 即系少咗， 唔可以多过四人 啦。可以多过四人。 游戏机或者设施唔可以多过四人啊嘛。咁你咪即系可能你前排观众咧欣赏紧咧，后排冇得参加啦。咁可能你后边嗰排停，喂到我睇未啊？到我望未啊？咁样咯。 同埋仲一样就系话咧，每一部游戏机咧，佢话到下一个要玩嘅时候咧，都要进行呢个清洁咯。 系啊，但系我觉得最难系咩？溜冰啊，溜冰场咧流动噶嘛，溜冰梗系流嚟流去噶啦。 点啊？ 佢一样要有社交距离。 系， 佢话咧每组咧。譬如佢话嗱，小组或者私人教练咧，就每组限四人啦，呢个都 OK。咁因为你教上班嗰啲咧，咁你自己控制人数啊嘛。但佢话咧，如果我哋又猪朋狗友，又谂住哎呀，我要落去咧滚轴溜冰翻嘅话咧， 我要 扶住 你条腰咁样。 唔系，识嗰啲就 OK 嘅。但佢话每组之间距离要1.5米，或者咧就要设一个分隔。咁点样玩咧？ 佢会唔会话系咧？即系有我见到几多喺溜冰场咧，其实都系上堂嘅，有老师教嗰啲嘅小组咧，就要即系 咁。如果我哋普通人咧，我哋普通人咧见到肥妹仔喺前面咧，你想避开佢，点知收制不及撞咗埋去？ 首先肥妹仔佢本身会收制不及， 系啦， 系佢撞到你多 啲嘅。咁点算好咧？ 系好大好震撼，我见到好大个肥妹仔。 即系会唔会喺溜冰场度？可能咧，大家都要自己攞块胶板出嚟咧。 挡住， 你唔好冲埋嚟啊！如果唔系撞低我， 但我想话佢就系话咧，唔可以又亦都唔可以多过四个咯，好似健身院咁样。 咁都好嘅，即系始终咧，喂，大家咁坚持，大家做咗咁多嘢，那个疫情咧就好似相对地缓和咗少少，我哋都唔想嘣一声跟住又反弹噶，系咪？因为其实如果你话开心啫。 其實仲有好多行業未開到嘅，呢度咧 卡拉 OK 啦、酒吧啦、派對房間咧，仍然需要繼續關閉嘅。我見到咧有呢個酒吧業協會嘅朋友咧就話咧，其實酒吧業咧已經累近關閉咗近三個半月啦。 係啊， 咁你諗下，其實佢哋都想開得翻㗎。 其實唔止啊，泳池、波波池都冇啊。 下一步，下一步，逐步嚟，逐步嚟。 等一陣，等一陣。 係啦，係啦，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一波嘅階段裏邊。好好保持卫生， 同埋大家记住，九月廿四号唔好买六合彩啊！我噶 数学嘅概率你仲系唔识啊？ 盼望会遇到最后那位出现，多感动得你在我面前。像你携手过渡各种考验，相爱终生角色不要变，想要的希冀的艳放片刹那有幸免，谁真心相信有爱大过天。 重新出发，佢系关心妍啊。可能琴日黄耀祖如果俾佢重新出发嘅，你系咪会再做好啲你嘅步骤咧？ 佢又唔向我请教，佢又唔会有咁嘅出事 啦。讲下你琴日喺厨房做实验、啊， 我话晒，我真系上个礼拜都有讲噶啦。开始咧就学整蛋糕喺屋企，咁但系平时咧就同隔篱嗰个咧一齐整嘅， 即系有人帮手啦。 佢就熟手嘅、哎，其实我都系负责化蛋啊，即系之类嗰啲，做下样同影下相。 你就负责食嘅啫， 系啦。咁啊，但系咧，琴日咧就决定我自己一个搞得掂 咁样， 好大胆地。 得，其實一啲都唔難嘅。其實 唔難嘅，我揀咗嗰個蛋糕唔難，我都俾咗嗰個食片你啦，係咪？但係琴日咧，我即係所有嘢都好順利嘅，仲咧冇尖叫啦，冇大嗌啦。 整蛋糕要尖叫咧？ 你喺廚房做嘢，你唔熟啊嘛？啊點算啊？點算啊？即係就開始嗌出嚟㗎啦。 傻仔，我有苦自己知咪算咯。 你直情唔有啊嘛？你選擇咗。 我有㗎。 咁跟住唔搞誒，好順利嘅，同埋冇嗰啲咩污泥蛋糕啊。 啊！即係冇污泥誒， 冇污糟邋遢嘅嘢都冇，係啦。我覺得成件事好有計劃咁樣啊，係啦。 唔知以為咧，哇！你真係 大 廚 咁樣係咪？好有信心做到一半，去到要發蛋白嘅呢個階段，不過蛋白發極都發唔起咯，跟住就好嬲啦咁樣。 發蛋白即係齋用蛋白， 係啦，用攪拌機砌啦，係啦，跟住就發， 因為 打唔起嘅，因為你會變咗佢咧有少少泡沫狀啊咁樣嘅，跟住先至叫做打得起噶嘛，係咪？跟住咧就唔得啦，跟住 咁唔起係咪同你有關㗎？ 我咪就係話 係同我有關嘅，我認咗先。咁首先倒咗三隻蛋白先，你倒 咗 三隻蛋白咧，嗰個姐姐你已經話唔好啊，唔好啊，留翻啲蛋白俾我做蝦仁炒蛋啊咁啊嘛，冇曬咗佢啊嘛。 唔係 咯，你敷面啊嘛，你 我 可以敷面㗎。 蛋黃個唔係個蛋係啊，咩都得㗎嘛。 唔係咯，你拖地都得啦。 我嚟做菜盤蟹得啦。 唔係咯，你 gel 頭都 OK 㗎。 唉， 都 係 黐合立啫嘛。 你哋講翻落去啦， 係咯。 跟住就 多落條褲度，咪可以洗條褲咯。 咁咪咯， 咁樣洗褲會有啲咩好啊？漂 白咯， 咪冇嘢。我意思可以俾你洗條褲啫嘛。 係咯，咁方便就唔得咧，又再打蛋啦。但原來咧發蛋白咧，即係呢啲即係啱啱入廚房嗰啲唔係好熟咧，你有少少蛋黃撈咗嘅話咧，佢就發唔起㗎啦。 係啊，咁最後點算啊？ 咁最後咩？我 仲用咗11隻蛋啊！呢個人，即係你，哎呀！ 但我冇浪費㗎嚇，我工人姐姐立曬，我除咗頭三隻倒咗嘅，後屘嗰啲咧，哇！琴日幾大碟蝦仁炒蛋啊！ 你半夜有冇雞仔嚟揾你啊？你倒咗我啲蛋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短期内仍然会维持食肆四人一台，保持 1.5 米距离的防控措施。他说社区仍然有隐性传播，在限制人数时需要很小心。陈肇始说，初步计划下一阶段重开派对房间、浴室、夜总会、夜店和泳池等，不过仍然要视乎整体疫情发展。现时疫情转趋稳定，但仍然有三成源头不明个案，不能够同一时间放宽所有措施。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截至早上8点，大约125万人已经在网上预约普及社区检测计划，至今约有131万人次完成采样，大约103万个样本完成检测，确诊个案有18宗。他说特别担心从计划中找到两名外佣确诊，呼吁雇主和外佣一同接受检测。政府正同11个国家探讨落实旅游气泡概念。商务局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旅游气泡要视乎疫情和双方是否有互应验证验检测安排等因素，不能够主观自行定出实施日期。即使同其他国家恢复往返，市民亦要有准备，日后出行时会有不同限制，例如有机会往返时分别要在两地先接受检测，或者有互应检测机制下可以减少隔离日数等。邱腾华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时又说，同内地的商讨比其他地方早，健康码大致准备就绪，在双方同意合适时就可以启用。另外，香港同日本以及泰国的商讨已经进入由卫生等专业部门接触的阶段。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证实，华府将会下令禁止由中国新疆入口棉花和番茄等产品，以回应北京涉嫌侵犯维吾尔人权，在当地强迫劳动，但由于安排问题会推迟到今个星期稍后先正式公布。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行政助理专员史密斯表示，禁令将适用于涉及棉花的整条供应链，包括棉纱、纺织品和服装。番茄和番茄醬等產品亦會受影響。史密斯說，有合理但非決定性的證據證明新疆的棉紡製品和棉紡織品和番茄供應鏈存在強迫勞動的風險，當局會繼續調查。路透社報導， 中国的棉花产量占全球两成，主要来自新疆。有关禁令可能对美国零售商、服装生产商和食品制造商产生深远影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八月反映通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2.4%， 较7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符合市场预期。当中食品价格上升 11.2%， 非食品价格上升 0.1%。 上月 CPI 按月升 0.4%， 头八个月按年升 3.5%。 另外，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跌 2%，跌幅较七月收窄0.4个百分点，合乎预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11:30。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62点，跌361点，成交金额44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4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50点，跌442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03.5跌5蚊，阿里巴巴260.2跌9.4，美团点评228.6跌9.4，小米集团21.5跌9毫，中芯国际18.06跌7.4。盈富基金25蚊跌3.8，农夫山泉34.15升1.0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5.93，瑞士法郎0.918，加元1.324，人民币6.855，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78，欧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日经平均指数报22,908点，跌365点。港金现价报17,78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92美元，卖出1,92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上海街。重复多次咧，就系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排到去上海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就车多；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丽业街。在新界啦，大老山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亚公角呢一段就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仍然都是行车缓慢。咁喺屯门嘅屯盛街有爆水管，屯盛街来回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呢一段全线封闭，屯盛街来回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呢一段全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方向荃湾，同埋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余，我是小学生，我帮医护打打气。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三人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恐龙去咗边？请你快啲出现。恐龙去咗边？好似好多新发现。九龙去咗边？好似喺香港对面。 今个夏天注意恐龙出没啊！请注意 ，Harry 哥哥快乐农庄逢星期一至五晚7:15，港台电视31。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一边空白唔知讲咩好，因为俾佢 你咪讲翻头先啲麻雀术语咪 OK 咯， 系啊，我哋头先开麦之前 冇啊，我哋打咗铺牌啫嘛，我仲记得我一人讲一句啊， 唔该， 碰你就一索， 跟住唔知乜嘢三索， 上你只耳筒， 系啦， 系啦，再打，我哋话打咪得咯 ，OK 咯， 降你三索系啦， 系啊，又有白板同埋红中出嘅， 瞓喺白板度，最后就打红中，系啦，咁 OK 咯， 系啊， 你惊啊？ 我唔惊， 唔系你惊呢铺牌会出冲啊？ 啊，我惊俾人感动啊！哎，无端端啊，麻雀佢技术唔精，第一同人哋讲打牌，佢系边个？佢咪曾志豪咯。 哎，好耐冇有呢啲洒落啦，唔系我就唔系好耐冇嘅，我老婆都有试过嘅，我都好耐冇人肯同我打啦，我净系可以做蹬脚嘅啫，个个都嫌弃我啲起又似你，其实手脚慢有乜所谓啫，我头脑灵活啊嘛，我已经谂紧下一铺牌啊，所以而家咪打得慢啲咯只手。当我讲呢一单新闻嘅时候，我都发觉我个人变咗啦。世界在变，香港在变，我人都变咗啦。点解呢？我竟然会讲一单用毛巾用得耐会污糟嘅新闻啦。我觉得我真系与别不同咗啦。因为我系平时系唔单止系耐热啦，亦都系耐污糟嘅一位普通嘅市民嚟嘅。咁但系我今日见到呢个新闻咧，我都忍唔住就有啲惊，因为佢个标题系话用毛巾洗面冲凉，越用越污糟。点解啊？我明明以为咧毛巾系越用咧就应该会越舒服啊，越干净啊，因为你成日洗佢噶嘛。唔系，佢话俾你听系越嚟越污糟，仲要污糟到点咧？佢话内地仲要内地检测添啊，几犀利！佢话咧就测试咗咧唔同嘅毛巾，分别有零个月啦、一个月啦、三个月啦、六个月啦，同埋12个月嘅毛巾嘅。咁然后咧就再将佢哋咧交俾实验室去检测。就 check 下佢哋嘅总含菌量啦、大肠杆菌啦、金黄葡萄菌啦，同埋白色黏珠菌啊！哇，即系其实佢系冇一啲活性乳酸菌嘅啫，其他咩菌都有。结果啊，真系阻鬼你，样样都有啲嘅。嗱，话俾大家听啦，一条新速速嘅毛巾，佢有几多含菌量呢？80个单位唔讲啦吓，反正我都唔知点形容。一个月咧就有1600，三个月咧有10000，六个月有30000，12个月嘅毛巾同埋浴巾。分别是你觉得哪个污糟一点呢、这个真是最后打大佬就考一下你了。刚才那些你看到越用越污糟，最尾就用了12个月。究竟是洗面的毛巾污糟一点，还是冲凉你抹身的那条浴巾污糟一点呢？我开估，我都很同意他这个结论。原来是面巾污糟一点。仲要污糟几多呢？各位，唔系污糟一两个单位，而系一个浴巾系总含菌量过十八千万、过十八千万、十万、52万个含菌量。但系如果系抹面嘅毛巾呢，系140万，140万啊！佢嘅相差一倍有多啊！但点解我都会同意呢？我而家都发觉系咁样嘅。我咧每一次洗完面之后咧，我都发觉成块毛巾啊，抹完面之后咧系油粒粒噶。嗰种油粒粒咧，直情系摸到手系油粒粒噶。你直情觉得好似咧包住一层猪油咁样噶。哇！跟住我再摸下自己块面，真系有咁污糟咩？真系有咁油咩？跟住我对面个拍档话真系有啊，系啊，佢冇讲，但我 feel 到佢意思系真系有咁油啊咁样。咁但系我用啲咩方法去洗佢咧？我已经系。当我觉得唔对路嘅时候咧，我就会洗佢噶啦。咁即系唔系每一次都洗嘅。 佢话原来咧冇办法啦。你咧，佢话你越系洗得多咧，佢话原来你用嗰啲毛巾啊、番碱啊，沤得耐咧，其实佢话咧反而就会越洗咧就变得越硬嘅。同埋咧，佢因为毛巾咧系嗰啲纤维物咧会储水啊，咁咧湿湿立立咧就好多细菌咧就会生长，所以佢话咧真系要换。最好咧三个月六个月咧就已经要换一次啦。啊 ，sorry 啊，六个月都太迟啊，三个月就要换一次。但我就好有一个犹豫，因为我而家用紧嗰条毛巾咧，你知唔知点解我抹咗咁耐我都唔舍得换？呢条毛巾咧有几耐历史咧，我仲数得出嘅。佢系2018年咧用到而家有两年嘅啦，即系佢嘅总含菌量咧，如果咁样计嘅话咧，应该有280万嘅含菌量。我块面应该烂嘅啦，但系点解我都唔舍得换呢？因为2018年就系嗰阵时我去大阪跑马拉松。买翻嚟嘅呢个纪念毛巾嚟嘅，我唔舍得抌啊！我好耐都冇再跑过啦，所以为今之计，我唯有咁样：一将佢用重装去消毒、杀菌、晒太阳，用晒所有可以嘅消毒物体咧，就令到佢回复清洁。第二就系我尽快恢复健康，我再跑过，咁我又可以有新嘅毛巾、新嘅马拉松纪念品咯。风头火势。惊唔惊？我唔知道我呢个拍档咁知整，佢有冇用毛巾洗面？如果有嘅话咧，你几耐换一条？你知唔知道原来抹面嘅毛巾系污糟过抹身嘅毛巾？你块面都好油噶，难道你冇呢方面嘅困扰咩？我哋交俾你啦，黄耀祖。 你要开咪嘅系啦，但我真系冇呢方面嘅困扰，因为我系冇用面嘅毛巾呢一个习惯。 咁你系点噶？ 我咪攞即系攞两只手咯，洗面咯。 咁、你手冲凉嗰阵时好高咯。 咁你梗系会洗咗只手，跟住先摆上块面度，好似你咁样嘅咩？食完嘢又摸呢度，摸嗰度，摸自己块面，令到自己生口。讲嘢不停喺度答嘴，睇边一个讲完先。 个 pen 好滞喺我度。 我知啊，你人你人啊，系。疫情持续啊，虽然我哋今朝好开心啦，讲到啲好嘅消息，就话限聚令啊，香港咧有得放宽少少啊，咁啊希望逐步逐步好啲啦。但其实如果你睇晒成个外围环境嘅话咧，阿祖依然觉得系非常之开，唔系开心啊，系非常之担心先至啱。点解咁讲啊？因为好似呢个世界上面咧，好似有几多猪队友响度嘅。嗱，譬如我讲下欧洲嗰边嘅情况系点样啦。最近大家见到可能网球比赛，琴日都有讲啦，美国网球公开赛啊就开始紧啦。咁啊，但系咧就冇现场人士嘅，甚至乎啊，佢哋话施善员啊嗰啲球童啊都减咗超过三分之一啊，希望咧就少啲人去聚集咁样嘅，咁都好合理啊。不过嚟紧到九月底嘅法国网球公开赛就点呢？其实我睇到呢啲报道嘅时候，我真系拗烂咗个头啊！佢哋咧系会俾少啲人入场去睇嘅，因为真系都觉得咧要话呢个防疫做好啲。不过讲紧每一日嘅赛事，依然可以有11,500名嘅球迷进场。系啊系啊，佢哋系需要戴口罩嘅，同埋咧佢哋咧要有一个病毒嘅检测嘅。但你睇翻咧，其实佢哋每一日啊依然确诊紧嘅数字，又或者佢哋喺街上面咧戴口罩嘅人嘅数目都好啦。哇！咁大型嘅活動，同埋佢唔係舉行一日，一個法國網球公開賽係舉行14日嘅，即係其實都幾驚嘅。嗱，但如果講體育賽事嘅話咧，英國亦都可以講下嘅，因為其實佢哋咧每一日咧都依然有幾千人啊，真係講緊幾千人啊，係會咧就得到呢一個確診嘅。但佢哋就話咧10月開始啦，呢個體育嘅盛事啊，英超跟住咧其實9月就開羅噶啦，但就話10月希望可以俾到現場嘅朋友去睇。哇！其實而家睇翻個日子9月9日，但你哋仲有幾千個確診數字喎，每一日，所以咧都真係幾驚噶。所以話啦，我哋要保護好自己。我哋成日話香港呢條防線，我哋香港人守得好緊嘅，都守護得好辛苦啊！啊，一陣間都可以講下啦。又話有嗰啲旅行氣泡啊，大家係咪真係可以去到旅行啊？究竟真係有得飛你？够唔够胆飞呢？因为好似真系有几多世界各地唔同嘅猪队友排紧出场啊！风头火势，我几肯定啊！如果唔系呢个疫情嘅话咧，我呢位拍档应该都飞咗几转噶啦。但系而家咧，佢就唯有喺度坚守佢嘅岗位，日日同我哋开咪。你估你几时可以有得飞啊？啦，桂花田。 几时都想飞， 因为都真系困咗好耐喺度，真系希望咧嗰、个泡泡吓、香港同十一个国际其他嘅国家咧，可以快啲有旅游泡泡，咁咪大家咧都唔会有疫情嘅时候咧，可以去玩去啲可以飞啦。好啦，疫情呢到到今天呢，世界各地啊都系依然努力地啊諗办法呢，諗方法去防止病毒传播。香港嘅政府呢仍然呢都想好多个方法啦，諗政策啦，希望都可以做得到同埋做得好啦咁啊。最紧要就系大家大众市民合作，但系呢唔同区份呢嘅居民呢遵守程度都真系呢几大分别嘅。嗱呢排呢我咪话呢，即系呢阵子啦，早阵子我成日咪遇到一个阿伯伯呢成日喺度吸烟嘅，我咪喺度劝喻过佢嘅。啊呢排我冇遇过佢啦。 你失落啊？ 我唔系失落噶。 你挂住佢啦。 你又挂住嗰位 uncle， 又挂住外籍同事。 外籍同事系第四者嚟噶。 阴公啦。 本地姜嗰个先至系第三者。 咩啊？我即系话我冇见到佢。即系我开我谂下佢系咪 心又起？ 你 系 咪因为你平时之前诅咒得佢太多啊？所以觉得而家见唔到佢，觉得自己系咪做错咗坏事？诅咒成功啊！ 系 帮你帮你 call 翻佢翻嚟咯，我哋。 啊！我意思系话冇遇到嗰两个曾经俾我劝喻过嘅婆婆啦，同埋伯伯咧，就喺度一路行喺度吸烟。不过希望佢哋真系收手啦，就唔好再吸啦。我唔系话等于见唔到就等于佢冇再犯啦。等我去过其他咧地区咧，譬如我去过旺角两次咧，哇！真系咧吸烟嘅人士都真系唔少噶，但系即系俾告票佢嗰啲咧就未见到有啦。咁可能佢哋好彩啦，但希望如果可以增加多啲人手喺一啲叫做。多人去吸烟嗰啲地方嘅时候咧，咁就可以劝住到佢哋，同埋话提醒佢哋，喂，而家唔可以吸烟噶喺条街度咁。嗱，但系前提就系市民要自律，唔该，系咪？啊，早上个星期咧喺一个群组里面咧见到啦，一班嘅家长咧就哇好心啰啰挛啊！究竟佢哋喺英国读书嘅仔女开学要唔要戴口罩咧？咁啊，原来咧不即系个个咧都要纷纷即系喺度将自己学校嗰啲叫规矩啦，不论中学或者小学咧，都系有唔同嘅规矩嘅。咁啊，有啲咧就中学咧，幼稚园咧就要去要戴啦，有啲咧就话唔使啦，咁有啲咧小学咧就话小学唔使戴，中学就一定要戴，有啲系自行决定嘅。咁啊，但系自行决定嘅时候咧，系咪真系可以戴同唔戴？有啲家长就话好懊恼啊！如果我戴会唔会有事噶？喂，唔好意思啊，真系会有事啊！有啲学校话，如果学校方面话讲咗唔准戴口罩而你戴嘅咧，校方系会有啲回应俾家长嘅、哦。咁啊，其中有一间咧学校咧，佢就话啦，有一个咧哇高度戒备嘅防疫嘅计划啊，要求学生每堂之间必须换一个新口罩，而佢哋一日有五堂上嘅，计埋放学翻屋企咧都要换一个新嘅话，即系一个同学仔。一日至少用六个，哇！同即系当初佢嘅疫情起初咧，戴都唔戴口罩，其实180度转变啊！一日要戴六个，学校咧有1300个同学同埋200个职员，每日要成9000个口罩噶、哦。其实呢个高度防疫咧，其实大家家长都放心啦。但系你估下嗰边嘅家长点样反应？ 哇！唔系嘛？吓，一日六个口罩，一来我边有咁多钱买，二来系咪有咁多个口罩供应先？ 嗱，不过学校就讲咗啦，就话咧，如果学校咧，家长觉得嗰、个叫即弃口罩咧负担唔起嘅时候，可以买啲重用洗得嘅口罩。但系啲家长就嗌救命啦！ 哇，你知唔知一日六个口罩啊？即系话我哋屋企每一个学生都要准备12个，我屋企有3个细路，咁即系有要36个口罩咯。咁系因为要轮住都要洗噶嘛，要洗完即系譬如今日用咗要洗嘅时候，就用第二个6个咁样去轮流咁样用啦。家长话要成1000蚊去买呢啲可重用口罩，其实感觉到好吃力。唉，即系嗰句啦，好彩香港唔使咁咋，否则我哋又要去抢口罩就弊家伙啦。 尚有音符，写一张唱片。借用余下，炫耀未老掉的牙，凭无限快乐证实我的身价，告诉你天光了，望着你我不再怕，这一年十万里晴空。 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也起学生，我们在学生，我们在生长，我们是春天的地方。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细眼仔。 早晨，瘦眼茄、细眼仔。 早晨啊，你哋两个同埋冚唪唥同学，我哋一齐上堂咯。 系啊，今日咧，我要同大家分享有冇食香蕉噶？你哋 有啊？你又闹，你又闹细眼仔啊？你 我冇啊。 食香蕉系健康噶，我请你食啊，请你食蕉啊。 你知唔知有啲人咧？ 系有礼貌嘅行为嚟。 有啲朋友系唔中意食香蕉，同埋唔食噶。 梗系啦， 咩都有人唔食噶啦。 系啊， 我试过我爷爷咧，剑侠爷爷，佢试过请咧嗰啲装修师傅咧，上嚟做嘢嘅时候咧，佢就问佢：你哋食唔食蕉啊？嗰個裝修師傅即刻拒絕咗唔食，因為我爺爺咧佢廣東話咧唔叻啊，佢以為食香蕉淨係得一個意思嘅啫。 哦， 係啊， 佢真係有買到蕉想請人食咁 樣，係啊， 但係佢唔知道人哋好唔中意。 佢又冇叫佢入啊嘛，同埋佢食啫嘛。 好在嗰阵时啊，剑侠佢真系一个老人家咧，如果唔系就大件事啦。嗰啲人望住佢吓。 好啦，我想问啊，你知唔知蕉有几多款噶？ 剥皮同冇剥皮， 唔系啊， 大蕉 同 细蕉， 种类啊， 有细蕉嘅咩？ 有啊，你咯， 你请解说啊。 你话你个口细啊， 咁就点啊？ 咁你买嗰啲蕉咪细啲咯。 有啲蕉真系细，系啱小朋友食 噶。但系佢个名唔系叫细蕉，嗰啲叫皇帝蕉啊。 系有好多嘅，又有咩奶油蕉啊嘛， 奶油蕉 系啊。 我仲有一个，我嗰个叫绝蕉。 咩？佢有啲细细只嗰只啊嘛。 好，识唔识分啊？ 我净系识有大蕉、香蕉、皇帝蕉，我搵到三样。 系啊系啊，仲有一个系 香蕉仔， 叫做牛奶蕉。 哎呀，我想讲牛奶蕉，头先我讲咩奶油蕉？牛奶蕉，牛奶蕉啊！ 系啊系啊，咁识唔识分佢个样子啊？ 大粒啲咯。 香蕉咧就系、 是、皇帝蕉肥啲，好似桂花田姨姨咁样嘅。 同埋成日见到嗰啲皇帝蕉咧，佢都有斑点噶啦。 系，哎呀，又好似桂花田姨咁样。 嗰啲个雀斑嚟嘅，唔同噶。 系啊，咁如果系奶油蕉咧，就好似咧黄耀祖叔叔。 唔系奶油蕉，叫牛奶蕉啊！ 牛奶蕉好似可以黄耀祖叔叔咁样咯。 啊， 细细细细条嘅。 我冇见过牛奶蕉。我见过唔。 你爸爸冇冲凉咩？ 吓、啊。咁点解冲凉会见到牛奶蕉咧？请问， 因为佢会用牛奶肉啊嘛。 我爸爸冇用牛奶肉， 有啊。 你做咩你帮我爸爸擦个背啊？ 我听到你爸爸话咧，啲蛋白我倒啊，周围倒噶嘛。 系曾志豪叫佢倒入条裤入边，唔系我爸爸叫倒入条裤入边啊！大家唔好学啊！佢最中意将自己讲嗰啲嘢，跟住就屈落人哋度讲噶。 蛋白同牛奶， 我真系好想请你食香蕉啊！喺呢个时候，我话俾你知。 咩连皮啫嘛？ 系啦， 好啦，你解释。 你头先。又错咗啦！你知唔知边只蕉系最细噶？ 牛奶蕉 系唔系牛奶蕉？皇帝蕉系最细。 咁有肥有粗嗰只咧？ 有肥有粗 嘅。桂花田嘅手指。 哦，嗰只叫大蕉。 唔系啊， 系啊，真系有噶嘛？ 有大蕉。 好啦，我俾你睇啦。 嗱，我想问啦，香蕉咧，其实咧系呈较长形 嘅。大蕉我啱嘛？ 咩啊？ 但嗰只又粗又肥，嗰只叫大蕉啊！ 你头先叫佢做皇帝蕉啊？你知唔知自己讲咩噶？ 跟住我佢话咗唔啱，佢话唔啱，我咪改咯，咪话大蕉咯。 你以为牛奶蕉系最细只，其实你误会咗 啦。好 啦，最细只我明，我知道佢讲咩，因为我之前都误会咗。你想我又细又得意嗰个咧，叫做皇帝蕉。你知唔知啊？跟住咧，嗰只牛奶蕉其实同大蕉差唔多样嘅，而香蕉咧就系长形嘅，较长嘅，你明唔明啊？系有分别噶。 系啊， 系啊。 我到而家听你讲完，我未识分。 唔系考试，考你最细边条，即刻讲，唔准望，唔准望。 皇帝蕉，我头先咪答啱咗一次咯。 啱啊， 系啊。 咁其实牛奶蕉同大蕉咧，其实个样子都差唔多嘅。 系啊。 不过咧，大蕉个样咧比较粗鞋啦，即系好粗大只。同埋嗰個外面咧，即係佢個表面咧比較鞋啲嘅樣子嘅，而牛奶蕉咧同大蕉係差唔多樣，不過咧佢光鮮啲咁樣咯。 哦， 係、哎。死啦！我其實我今日咧嗰板紙咧就好多可以分享嘅。 你傻豬嚟嘅，呢四條蕉有排分啦。 係啊，係啊。 我自己咧搞笑嘅，我淨係食香蕉嘅啫。 哦，大蕉其實牛奶蕉、皇帝蕉唔食㗎。 阿媽成日話咧大蕉可以通便嘅。 係啊係啊，我都聽過啊。 我就唔中意食， 芭蕉是咩嚟噶？ 芭蕉是八仙嚟嘅， 芭蕉系咪精嚟嘅？ 唔系芭蕉咁，应该系一种蕉嚟噶嘛？ 芭蕉系嗰棵树，嗰、那个芭蕉树咩？ 芭蕉树生咁咪芭蕉啊？ 好啦，大家一团和气啦。我谂香蕉呢个话题，我哋可以讲七年嘅，下个礼拜继续讲啊。 显示八月反映通胀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2.4%，较七月回落0.3%，符合市场预期。当中食品价格上升11.2%，非食品价格上升0.1%。上月 CPI 按月系升0.4%，头八个月按年升3.5%。另外，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下跌2%，跌幅较七月收窄0.4%，合乎预期。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1:30，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27点，跌296点，成交金额56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52点，跌340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05.5，跌3元；美团点评231.6，跌6.4；阿里巴巴261元，跌8.6；小米集团22元，跌4毫；中芯国际18.18，跌6.2。盈富基金25.06，跌3.2；农夫山泉33.8，升7毫；港交所364元，跌4元；友邦保险80元，跌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10.044，瑞士法郎8.443，澳元5.597，加元5.855，新西兰元5.133，欧元9.1289。每百嘅元兑港元7.31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428。日经平均指数报22,908点，跌365点。港金现价报17,78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49美元，卖出1,926.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呈祥道咧有坏车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落翻去大埔道嘅支路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咧需要封闭。咁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嘅车就不能够落到大埔道嘅支路噶，咁啊影响到挤塞，龙尾排到去天主教坟场对出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再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落翻去大埔道嘅支路，由于有坏车，咁而家落翻去大埔道支路咧就需要封闭。咁车辆不能够去到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龙尾就喺天主教坟场对出。咁另外较早前啦，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日弥敦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就比较车多。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挤塞，龙尾在蝴蝶谷道，卫理道来回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一段就车多，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挤塞，龙尾在丽业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喂，有冇铺好絕缘地石啊？ 喂喂，细边，失惊无神咁大声做咩啫？吓死人咩？ 李 Sir， 我用紧指差呼清当中嘅呼清去加强行动嘅影响力啊嘛！ 你系咪真系识得应用指差呼清噶？ 其实咧唔系好识嘅啫，估估下啫。 工地安全咧，边有得靠估噶？想知点样可以实行指差呼清嚟减少人为嘅错误？唔该你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六十秒啦。 美欣有冇下载 Hong Kong Blood 手机程式？ 叔叔梗有啦，睇晒血库存量同定期预约捐血。我仲知喺流感高峰期嘅时候，同埋打风落雨后，更加需要大家踊跃捐血。 叻！而家仲有全新流动捐血车，可以预约去商场、写字楼、学校同屋苑，周围去都系为咗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 可以救三个人。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今日九月九号星期三，29度气温，相对湿度81%，雷公陪你去到11:30。 系啊，11:30之后我哋有我们的啊，今日我哋咧就讲我们的 谭炳文， 系啦，炳哥， 系啦，大家咧可能咧上个星期咧都会睇到个新闻啊，就知道咧诶炳哥就离开咗我哋啦。琴日咧摆咗个题咧上我哋嘅风骚嘅面书嗰度咧，已经得到好多朋友即系都话会好挂住佢，因为其实要揾到一位演艺嘅朋友由50年。代開始就已經係喺咁多個界別，唱歌又好啦，司儀又好，演戲又好，導演又好，同埋大家都一定會記得 配音 啦，係咪？都有咁輝煌嘅成就嘅話咧，真係哇！好值得咧，我哋用少少時間去懷念下佢哋啊！所以如果大家咧有一啲嘅特別嘅回憶啊，或者你最喜愛 啊， 炳哥做過啲咩角色啊，配音嘅角色都好啊，或者佢嘅歌曲啊嚇，喺我哋網上面留個言啦，一陣間咧我哋一齊懷念下譚炳文先生啊！ 冇錯，11:30啊，我們的啊，今日嘅主題咧就係譚炳文炳哥嘅。 係，我哋今日節目一開始嗰陣時就係話喂。开心啊，讲啲开心嘅嘢啦，系咪先？ 冲起下先， 限聚令啊嘛，我哋继续冲起好唔好啊？好似咧大多咗机会啊，个机会大咗，可能我哋真系有得飞咯吓、因为咧佢就话旅行咯， 系 啦，因为咧就讲到啊，琴日咧就开咗呢个记者招待会啊，旅游气泡，其实之前就讲过嘅，不过因为我哋有第三波嘅疫情啊嘛，就所有嘢都冇晒啦，系咪？佢话咧而家咧就再次啊同大家分享嘅系乜嘢咧？喂，同11个唔同嘅国家咧就倾紧噶咯，睇嚟咧日本同埋泰国咧。 可以成為先頭部隊的機會就是最大，因為跟這兩個國家已經有一個緊密的聯繫，就在談的了樣。而另外那九個國家還有什麼呢？有南韓、德國、法國、瑞士、紐西蘭、澳洲、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越南的、有六個國家說對於建立這個旅遊氣泡是有興趣的咁樣。 咁首先我哋見到有兩個所謂故鄉，咁啊，梗係好開心啦。 係啊，但有一個冇上榜喎，喺呢十一台 灣 咯、 啊。 哦，我哋要記住加埋地區啦，要 係啊，那個地區嚟噶嘛。 所以我就話有一個唔見咗咯。 咁因為台灣唔俾你入啊嘛。 唔係，但可以傾嘅，即係而家其實呢啲好多都唔俾我哋入㗎。 唔係，佢哋嗰啲而家未好似台灣咁嚴㗎嘛。 唔係啊，泰國都嚴㗎。 泰國都嚴啊。 係啊，泰國都話啦，對於本身我之前我都講過啦、哦，要到10月1號啊，佢哋先至會俾大家全球嘅人啊，如果你要去嘅話咧，都只可以先去報吉啊嘛、 哦， 先去報吉，仲要你喺留喺嗰個 14日 檢測咗冇事，跟住咧先至可以喺報吉其他地方咧可以周圍行， 再 睇啦，未去得住啊，喺報吉咋，要再過多7日，即係你總共留咗。报嘅21日再做检测都冇事咧，先至俾你去泰国其他嘅城市啊嘛。 我可能会同你讲咧，而家台湾比较咧就周围容易放烟花。 点解啊？ 系啊，即系嗰啲南海附近啊，好多地方咧，惊、 哦、 有啲 烟花啫系嘛？ 系啦，惊嗰啲烟花咧，可能吓亲你咧。 系啊，呢个我都有啲拗头、啊。 因为佢哋而家就连咧嗰、个出入境嘅都。守得好緊啊！ 佢頭先咪話泰國都係咁咯。 其實呢度個個都守得緊嘅，即係其實除咗歐洲好似 係咯，歐洲應該係俾你入到境㗎嘛。 有啲可以，但其實你見到亞洲好多地區都唔係咁樣處理嘅。 所以都要傾啦，佢哋而家 係啊，咁樣咧佢就話咧即係希望呢件事可以成事啦。不過就算係成事嘅話咧，原來佢估計咧都應該會有幾多嘅限制嘅，例如。佢話可能好似我頭先咁樣講泰國咁樣啦，佢哋而家咧就宣布咗啦，即係佢哋會有一啲嘅定點限制嘅，即係可能你只可以去個別嘅城市， 東京咁樣係啦，淨係即係 泰國喎，但係 泰國 係佢淨係掛住日本 嘅 啫，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又冇聽我講嘢係啦，又或者可能有一啲嘅國家咧，佢就會要求淨係俾商務旅客可以前往，所以呢個咧即係佢哋同每一個國家咧都可能有一啲嘅溝通安排是如何啊，亦都話咧。可能會有限額的， 可不可以自己變成一個商務旅客的，譬如我就會去泰國的， 我買東西的、這樣我不是商務、啊、 我買多過五包豬肉條我打算回來賣的，講到明是賣的，是 的， 是的，我也 是商務， 我有商務旅客，或者早說我坐商務我坐商務客位去的， 是 不是商務旅客這樣 沒有做，可能希望是這樣啦，這個就是第一啦，是，但是其實除此之外我們香港的旅行社呢，他們其實現在都真的沒有生意的嘛，是不是， 是 佢哋都幾期待嘅，如果呢個咧旅遊氣泡咧真係會成事嘅話咧，有一啲嘅旅行社咧已經講咗，喂，為咗恢復香港人旅遊，佢哋已經做好咗準備㗎啦。有啲乜嘢嘅安排會出爐咧？例如有一間咧就話，佢哋可以同快速測試一樣啊，佢哋可以快速推出啊，因為已經準備好啦。有啲嘅旅遊嘅產品，例如。小包團， 小包團， 你估 下 咩叫小包團？ 哦，即係細細個， 六個人圍住一團就出發啦， 三至六人咁上下嗰啲， 真係啱嘅。佢哋咧就香港嘅旅行社咧就話，其中一間就話咧，小包團係佢哋諗住咧，如果可以開通啦，大家有得飛啦，就係會俾4至8個人。就成為一團 ，OK， 即係個感覺就係似嗱，阿田你係一家四口，加埋豪仔你係一家四口，咁夾埋俾8個人咯。你希望可以便利到咧1至2個家庭一齊外遊，仲講到明旅行社會喺當地為佢哋包車接送，即係話咧，你哋就算只係得8個人，甚至係4個人都好啦。 我有車， 你哋嘅專車唔使驚要同人哋分享啊，唔需要驚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啊。佢就話咁樣嘅話咧，希望吸引到你哋自己做呢啲小包團就飛少少。 佢 拖 兩個篤篤已經搞掂啦嘛，係咪？ 係啊，唔係佢而家攞直情攞個車嚟包住咯。 我知，上次我同我屋企人咧一齊去咧，一行都4、5、6個咧，係啊，好多嗰啲叫做小型嗰啲車咧，去包租來接送機場嗰啲咧，都好方便嘅其實。 係啊，佢唔係講淨係話機場啊，總之喺嗰幾日裡面，譬如你去5日4夜啦，就有嗰架車咧就 包車 住你哋咁樣咯。 好好嘅，其實呢啲服務 即係個感覺就 其實就算唔係疫情咧，平時可能有啲家庭都選擇用呢個方法出遊噶嘛， 越嚟越多。 之前我同我哋屋企即係總之舉家11個去咧，我哋租咗架 mini bus 咯，即係真係 4座嗰啲咁樣啦。 十幾個係啊，坐14個嗰啲咧，跟住哇，佢幾唔高興，開心 係㗎。嗱， 另外一间咧，佢哋咧即系香港嘅旅行社就话咧，其实我唔知呢个系咪真系吸引到人啊，佢就咁讲嘅。佢就话如果咧嘅顾客咧喺呢个旅行期间受感染嘅话咧，佢哋会全数退翻旅费嘅。 哦，梗系咁，梗系吸引啦，旅游保障啊嘛。 其实。即你聽完嘅， 所有 咪仲驚？ 所有保險都係咁噶。 但係佢呢個唔係保險喎，呢個係旅遊公司喎。 佢話：如果你去到係受感染，我覺得呢個好大嘅保障喎，真係。 即係你唔會驚話去到 退翻個旅費俾你啫。 咁啊，如果你中伏咗之後，跟住又翻唔到工啊，成 咁首先風險你自己計㗎啦。 咁當然啦， 係咯。 即係呢一樣嘢真係會吸引到你。即係如果我報團之前，佢同我講唔使驚嘅，你去旅行嗰陣時中咗嘅話咧，我哋退翻旅費俾你啊。即係呢件事其實你會拱走我嘅。 你想想如果现在我们戏院开返嘛、但他没有跟你说将戏飞退返给你的如果人中了招但如果他跟你加开这个你会不会觉得更吸引呢抛谷又没得退、啊、 真的不会。 会啊。 我将戏飞一百几十元你跟我说你退返给我做什么我现在中了原来 是 的话 是 他已经所有东西做完了、他加上这个条款给你、 即好像给人家的感觉我已经做了。 安上加安啊。 万二分的准备 这叫做 什么你可以放心。 刚上食。是咪可以咁样讲 啊？ 系咯，加翻 咯， 系啦。 唔系，头先阿祖祖咧好抗拒就系话，咁但系其实如果佢冇呢个 offer 俾你嘅时候，可能你都想去睇戏，咁你都但系冇呢个保障喎。 系啊， 系咪先？ 嗰保障只系几十蚊啫嘛，你明唔明白？一张戏飞， 唔系唔系，佢 即系需要嗰几廿蚊啊。 佢系当咗咧提出呢个保障就代表有呢个风险， 系啊。 但系其实佢冇呢个保障，呢个风险都存在噶 嘛。但系你大大声喺我耳边讲多次俾我听嘅话咧，就硬系觉得哇，好具体啊。 咁你自己 tick 咯，一系咁咯，你可以选择 tick 咧，我要。退飛同埋唔退飛咯，係啦，咁咪自己揀咯。 咁會唔會將飛平啲先？ 呢個咧，我自己有啲保留啦。你哋兩個冇所謂，但佢另外一個咧，我都覺得好。佢就話如果咧出現疫情反覆等等嘅意外咧，出團之前14日無條件退款。 哦，咁嗱呢個就 呢個 保障 呢個有保障多啲嘅。 咁你知啦，即係疫情日日變噶嘛，唔單止香港啊，你去嗰個地方都可能會改變噶嘛。 但係如果你揀呢個旅行咧，其實最驚咧嗱。你惊感染就固然系第一惊啦，但我谂呢个都唔系你惊中之惊， 系 惊中之惊应该就系话你去到嗰度，如果突然间疫情有变嘅话咧，你会唔会唔俾我翻嚟噶？好似当年当日第一波咧喺武汉啊，喺内地咧，咪好多讲人话，喂咁要过年就去探亲啫嘛，突然间咧边度都 封 关，无论系武汉自己又或者 世界各地都有啊， 冇错， 佢系零秒突然之间我转 policy 啦，咁样就封。 你见摩地摩洛哥嗰啲嗰啲旅行团 啊， 世界各地都有、 好啦，咁所以如果咧你话我要吸引到我哋香港特别打工仔咧，你知道我哋好中意翻工噶嘛？如果你话要吸引到咧，反而退飞嗰个唔系最吸引，即系你退翻唔退翻钱我都预咗俾噶嘛。 保我一定会有专机翻嚟。 可唔可以保我？可唔可以保我？一定咧有车翻嚟香港先。 系冇得保嘅。如果真系佢哋嗰个人哋嘅国家、个城市又好，边度都好，去转咗嘅话，个旅行公司唔会够压力。喂，我应承咗 我 个 旅 行，我买咗保险嘅，我买咗保险嘅。我要顺利归家保险。 不过如果佢讲紧14日前都多噶，系嘛？ 即 系 可以 退保， 无条件退款几好啊！嗱，另外一个可能大家咧都会知道，因为政府都咁讲噶啦，你如如果你要飞去到旅行的话咧，几样嘢一定要做噶啦，就是检测。你飞之前做检测，你翻嚟要做检测，同埋每一个国家城市佢哋嗰个标准可能都唔一样噶。咁样旅游业促进会咧，佢哋就讲咗一样嘢，佢话咧，其实原来咧政府同埋一个月之前咧有同业界见面噶啦，咁样就讲到明啦，因为可能大家要做咗检测先至可以飞啊嘛，系嘛？佢话咧，亦都有机会啊，期望啊，旅游气泡推出咗之后，医生嘅检测。费用咧会由而家每人大约系2000蚊一次， 系啊系啊系啊， 降价去到200蚊左右。 哇，咁犀利！ 等 边个资助啊？ 等外游嘅市民负担得起。 系咯， 点解可以有咁大嘅篇幅？ 边个资助先？ 报道冇写， 系咯。 但系呢个话俾大家知，等大家有定个心理准备。 即系如果系咧，就应该系各地嘅旅游单位，大家自己唔系，可能系各个城市啊、地区啊、国家咧，佢哋个旅游单位咧自己出钱咯。 系啊， 即系因为嗱，你出咗钱咁，咪就可以令到嗰人可以飞咁啊，互相即系有得交流啊嘛。 但系呢个咧都系期望嚟嘅。就是、希望可以做得到，但我估计咧，即系世界各地有边一个即系城市唔需要旅游业噶，系咪？ 系啊，根本就系、是。 同埋佢哋都即系想做多少少嘢嘅话咧，我谂佢哋都可能会帮少少手，咁啊，睇下会唔会大家望得到个家乡啊！真系 有冇讲系咪即系10月开始啊？叫做。 有機會叫做 嗱兩睇咧，譬如我頭先講話泰國嗰個資料咧，就佢哋泰國嗰方面想十月開始嘅，咁但係係咪 我哋通唔通到咧？係 啦，又或者你諗下，咁佢哋話呢個旅遊氣泡會唔會你翻嚟之後仲需唔需要隔離啊？各樣嘢嘅話咧，我諗呢個咧就真係要等啊，我哋香港政府啦，又或者係其他世界各地啊，我諗應該每個國家個要求都唔一樣。 你諗下， 因為 嚟 緊10月1号、2号、3号、4号一個小短假期嚟嘅咯。 唔係，但如果咧你要得佢哋有旅遊氣泡咧，譬如舉例，咁你蘭桂坊。开唔开翻啦？如果你嗰度继续咧，酒吧唔开张嘅话咧， 都要一齐去配合。 啲旅客嚟到就话吓，这什么东西啊？没有看的啦，咁咪就可能两件事嚟嘅咯。 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 旅行的意义啊，其实以前可能你会咧赋予好多幻想噶，哎呀，旅行要揾啲乜嘢咧咁样，而家好简单，旅行嘅意义 睇数字， 系啦，就系数字同埋安全。 系 啊，陈、哎、医生啊 ，OK， 嗱，我哋阿豪仔之前有姐姐啦，咁我同阿祖祖都有姐姐啦，有冇？不过我哋两个嘅，我相信我哋三个啲姐姐都系叫做 OK 嘅，但系咧喺啲网络里面咧见到有啲妈妈咧就好呻啦，哎呀，点解会咁噶？我个姐姐大细眼啊，嗰个唔系真系大细眼，真系大细超啊。 哦， 即系做自己嗰啲嘢咧就好好。 做佢哋屋企嗰啲嘢咧就好唔好啦。 咁俾多个例子我，点为之自己嘢同 慕章嗰个咁讲啦，一眼望住嗰个晾衫嗰个地方， 系 就睇到啦。咁样佢点解会咁噶？咁样 哦，雇主啲衫就残掹掹，系咪啊？自己姐姐啲衫咧就直不 甩。我有睇到嗰张相， 系啊，嗰张相净咧睇住晾衫咧，咁佢系一条条线咁样 将啲衫 摆喺 度。即系晾衫架 嗰啲， 喺屋企 即 系自己撑起一个晾衫架嗰啲嚟噶嘛， 系咪啊？ 咁样就见到啲晾衫架咧，佢咧哦，点解分咗红海咁一边咧直不楞？ 哦，真系 逐件逐件排嘅， 铺得好平嘅，哇！真系唔知以为佢烫过先摆落去。 display 嚟 嘅，系啦。另一边咧就系咧有一张大嘅叫床单铺喺面，跟住将其他衫就抌抌抌抌晒上面噶啦。 因为咧你喺洗衣机攞啲衫出嚟，佢真系乱埋一嚿噶嘛。嗰张相咧，嗰半边晾衫架咧系全部一嚿嚿咁样嘅，系啦， 系一嚿嚿啊。 会唔会系佢即系摆低？咗未摆好晒啲衫，行开咗啊！ 喺街嘅晾出去出边街， 即系已经系完成品嚟噶啦。 哦，系啊， 唔系啊，即系我意思话，头先佢嗰个 怼咗出 街 嘅添， 系咯，即系话你怼到出街，咁咪即系咪即系已经完成品咯？ 佢衣夹都冇夹嘅话 咧，冇啊！佢系净咁啦，因为 真系落街执噶啲衫。 佢有张叫做床单咧晾住，咁你咪啲唔 系 好似有张台咁样，将啲衫就抌晒张。 但系大风吹都会飞走 噶。会呢个系物理学上面咧，就平均接受太阳照射。反而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啦， 呢个是杀菌抗毒专用的晒衫法， 即系会唔会反而咧佢自己将啲衫晾到个平面咁大咧，咁咪即系接触空气多咯，惹菌嘅机会大咯。反而你 细心 嗱，我知啦，我睇真啲，佢系用咗野生动物刺猬嘅保护方法，卷成一柱。 系啦， 咁可以保护佢免受外敌侵袭咯。 唔系啊，同埋个多啲范围俾你去接受， 少啲范围，唔系佢一卷埋一嚿，佢接触面少咗，所以其实呢个姐姐系好心嘅， 好锡佢， 系咪啊？啱唔啱啊？呢个真系， 佢真睇到真系好嬲猪啊！真系咧，佢净话点解？点解咁样？想问个姐姐啦，咁但系 咁姐姐点答啊？ 唔系，当然佢冇问啊，就系、是、话 咁都唔问，我会问、 啊。佢同姐姐讲：姐姐啊，不如咁啲衫再洗过啊，咁样唔得噶咁。因为啲衫你咁样收翻咧，真系会噏味啦，同埋会有啲唔干，因为你沤住嚟干咧，其实系杀唔到菌之余会有菌噶嘛。 佢仲有冇第二大细超噶？譬如佢会唔会煮饭咧？就 自己大碗啲 系啦，一个就生米，一个就熟米咁样咧。 我曾经 会唔会有啲咁嘅嘢噶？ 我曾经何时听过有个 case 咧，话姐姐咧。一条菜心咁计啊，橙系叫做好食过嗰啲叶噶嘛。 哦， 我唔知啦，一人讲 人选择嚟嘅。 系啦，咁咧个姐姐自己夹晒啲橙，啲叶咧就俾晒啲小朋友食。 哎呀， 哦，会唔会觉得咁样咧，小朋友容易消化啲啊？ 但 唔好要佢哋咬啊嘛。 真系唔知啊，所以佢呢个妈妈好嬲猪啊！佢话同埋有啲咧就话啦，点解佢嗰啲衫系香嘅？有服诶，点解我啲衫一啲都唔香嘅咁样？嗰个油顺剂啊，点解佢有落我啲冇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短期内仍会维持食肆四人一台，保持 1.5 米距离的防控措施。他说社区仍然有隐性传播，在限制人数时需要很小心。陈肇始说，初步计划下一阶段重开派对房间、浴室、夜总会、夜店、泳池等等，不过仍要视乎整体疫情发展。现时疫情转趋稳定，但仍然有三成源头不明个案，不能同一时间放宽所有措施。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截至早上8:00，大约125万人已经在网上预约普及社区检测计划，至今约有131万人次完成采样，大约103万个样本完成检测，确诊个案有18宗，呼吁特别担心重计。他说特别担心从计划中找到两名外佣确诊，呼吁雇主和外佣一同接受检测。政府正和11个国家探讨落实旅游气泡概念。商务局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旅游气泡要视乎疫情和双方是否有互认检测安排等因素，不能主观自行制定实施的日期，即使和其他国家 恢復往返，市民亦要有準備，日後出行時會有不同限制，例如有機會往返時分別要在兩地先接受檢測，或者有互認檢測機制之下可以減少隔離日數等等。邱同華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時又說，與內地的商討比其他地方早，健康碼大致準備就緒，在雙方同意合適時就可以啟用。另外，香港和日本以及泰國的商討已經進入由衛生等專業部門接觸的階段。十二名港人上個月底在內地水域被截獲並羈押在深圳，有受家屬委託的內地律師取得委託書公證文件，今日下午到深圳鹽田看守所爭取探視。港區人大代表葉國謙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時說，根據暫時的資料，估計十二人被起訴涉及非法入境內地罪行的機會較高，而涉及國安法的機會就較低。他說內地應該會在三十多日內決定起訴的罪行，並開展相關法律程序。有關人士在內地完成審判和服刑之後，就會遣返香港，再進行在香港的相關法律程序。本身是律師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在同一節目表示，以往港人在香港以外地方犯法，香港政府會積極尋求遣返相關人士。香港同內地沒有引渡安排，但以往亦可以要求將涉案人士送返香港，再在邊境教授。中俄兩國領導人分別向北韓領袖金正恩發送賀電，祝賀北韓國慶72周年。習近平在賀電中強調，中朝傳統友誼是兩黨、兩國、兩國人民共同的寶貴財富，他高度重視中朝關係發展，願意和金正恩一起推動中朝傳統友好合作關係不斷取得新成果。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賀電中表示，俄朝兩國傳統睦鄰友好，歷久彌堅。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間中有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幾日間中有驟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41点，跌282点，成交金额6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0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99点，跌294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05.5元，跌3元；美团点评231.4元，跌6.6元；阿里巴巴262.8元，跌6.8元；小米集团21.75元，跌6.5元；盈富基金25.05元，跌3元；中芯国际18.25元，跌5.8元；农夫山泉34元，升9元；港交所365.2元，跌2.8元；友邦保险80.1元，跌1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元，日元105.95元。瑞士法郎0.918，加元1.324，人民币6.853，英镑兑美元1.296，欧元兑美元1.178，欧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662。日经平均指数报22,937点，跌336点。港金现价报17,82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41美元，卖出1,928.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落去大埔道嗰条支路有坏车阻路嘅，咁唯一嘅行车线封闭，影响到一大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啊，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落去大埔道嗰条支路有坏车噶，咁而家呢一条支路咧系封闭，咁所有车不能够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落去大埔道啦，影响到一大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南过海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喺屯门嘅屯盛街咧就有爆水管，屯盛街来回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呢一段全线封闭，就系屯盛。 街来回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呢一段咧全线封闭啦。咁揸车嘅朋友，请你改路行驶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同埋锦田公路高埔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以为挥手就可以截停驶近嘅车辆，继而横过马路，司机需要时刻保持谨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二台院线的阿 O， 如果要揀一隻歌又有正能量有关电影事，一定是 Ronald 郑中基的猛龙特警队，因为正所谓一是不威，一威就龙咁威，希望大家都虎虎生威，百毒不侵。 龙咁威，特种警卫，威猛我真勇毅，龙咁威不怕毒鸡， 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喂，有冇铺好绝缘地石啊？ 喂喂，细 B， 失惊无神咁大声做咩啫？吓死人咩？ 李 Sir， 我用紧紫叉呼清当中嘅呼清去加强行动嘅影响力啊嘛。 你系咪真系识得应用紫叉呼清噶？ 其实咧。唔系好识嘅啫，估估下啫。 工地安全咧，边有得靠估噶？想知点样可以实行紫叉呼清嚟减少人为嘅错误？唔该你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六十秒啦。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地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我们的啊，头先已经预告咗咧，我哋今日主题就系谭炳文先生。 系啊，咁啊离开咗我哋啦，但系见到咧，即系我自己觉得我哋唔应该用一个太愁水嘅心情去讲。当然离开咗，大家会怀念佢啦，系咪？但如果你睇翻咧，由五十年代开始，佢已经喺呢个演艺界度活跃。佢一直咧都係好想用唔同嘅方法啦，唔同表演嘅形式啊，为大家带嚟欢乐噶嘛。嗯、所以我谂咧，我哋可以讲下佢真係有好多精彩嘅作品同大家重温一下。 好啊、 如果要讲第一样嘢咧，我係想讲配音先。 配音系。 咁配音之前，我要加一句。原来炳哥 系 有讲过马噶，你哋又知唔知啊？ 唔知喎，真系。 嗱、哦，我都尝试去揾翻啲片段，但系讲紧咧， 即系彪叔之前 嘅，好早好早期噶啦、哦，即系睇翻嗰啲资料咧，就系话咧，佢有曾经试过成为咧就呢个评马员嘅， 犀利、哦。 但系即系我即系虽然冇听过啦，佢系赛马评述员啊，但系。你聽即係你仲會好記得阿炳哥把聲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佢把聲講馬又真係覺得好啱噶喎， 因為沉沉地， 沙沙地， 唔知佢因为咬字又好清楚，佢讲埋容易啊，系咪先？即 系 佢把声咁清晰、咁嘹亮，系咪？同埋佢平时讲嘢都几鬼马噶嘛。 系啊， 其实咧，赛马评述员好多时候咧，即系做我哋成日都会记得标叔又好， 系啊。 而家即系近新近嗰班，佢哋讲嘢都唔系净系好古板咁样。 系啊，都教咗词嘅， 系 啊， 系 啊。 阿炳哥有讲过马 嘅，系啦，有嘅。但系如果我哋话咧，即系佢咁多唔 有冇讲过波咧？佢？ 我資料就冇講過波，係啦，佢有做過香港小姐嘅主持，係啦，佢哋有分司儀同主持嘅，就講緊即係都好耐年代㗎啦，即係涉獵好多。但如果話佢咧進入呢個演藝界咧，其實係1950年代開始咧，第一樣佢係做一位播音员嘅， 哦，即系我哋嘅前辈嚟噶咯， 可以咁讲啊，因为咧佢咧就系50年代开始配音嘅工作啦，成为演员之前咧系位播音员嚟嘅，后屘咧就加入咗丽的呼声啦，开始咗佢嘅播音事业。嗱，但系如果我哋讲翻咁远久嘅播音员咧，我哋又冇咩片段喺度啦， 系啊。 但如果佢配音嘅工作，因为不论系电影啦、电视啦，甚至广告嘅片段 宣传啦，好多 其实有好多都系佢把声嚟嘅。呢个一讲咧，大家就可能有深啲嘅记忆啦。例如你哋记唔记得嗰种饮品有牛奶味又有朱古力味，边个多咗就另外嗰边就少咗嗰啲咧？嗰个嘅牛奶饮品咧， 系啊，知道 记唔记得啊？ 朱古力奶嘛。咩啊？唱歌噶嘛？ 唔系啊，我睇翻条片啦，已经系佢啊，因为咧佢有一版旁白嘅声音嚟嘅啦，唔同年代啊，可能82年嗰个版本咧，应该系佢新个即系第一个新鲜出炉嘅版本嚟嘅， 系佢嚟， 就未有嗰首歌去唱嘅，就由人声去讲嘅，即系话咧啊，如果你又要牛奶味多咗，跟住咧就朱古力味就少咗咯，朱古力味少咗，牛奶味就多咗。 呢个我冇听过， 呢个系炳哥做旁白配音噶， 因为我哋仲记得个， 我哋已经系。唱歌啦， 朱古力味冇定期， 系啦， 系啦， 我以为呢把童声都系炳哥， 系咯， 但系佢讲嘢嗰把声咧，即系最早个 version 咧，炳哥做嘅。 明白， 我睇到啊，Elsa 啦，就讲紧咧，佢话咧，由百年立。 嗰、那個最經典啦， 嗰啊唔係 Esther 講嘅，第二位聽眾講 嘅，總之係呢個好經典。 八年立邊個原來係炳哥講嘅， 冇錯， 呢個好耐啦，呢個 呢 個你都唔知， 呢個你都 呢個 出曬 名 㗎 啦， 因為咧大家都記得咧，呢個咧就嚟自美國癌症協會啊，當年咧就呼籲大家。唔好食烟，如果我食烟嘅话，如果我有冇食烟嘅话，我就唔会喺呢度同你讲呢番说话，系咪？ 冇错。 咁样咧就 系 由影星由百年立咧，就个画面就系佢啦。嚟到香港咧，就揾咗炳哥做呢个配音。 系啊， 我睇翻咧有一个咧，即系近期啲嘅报道，就我即系同阿炳哥倾翻偈啦，佢就话：，唉。早知人配呢一個啦，咁樣， 是是是 你知唔知點解啊？ 佢影響好多廣告生意。 係啊，因為咧喺嗰個階段咧，其實咧即係煙仔嘅廣告咧都幾多嘅，但 係 因為咧配咗呢一個，佢就唔可以配其他可能係相近產品嘅廣告啦。咁呢個咧，但係對於大家嚟講咧，呢一把聲音咧配由百年立咧，大家都應該好記得啦， 好 絕配啊！呢個 係啊，咁咧呢個 Esther 就係咁講，佢話七十年代咧，佢話咧，如果大家記得嘅合家歡嘅配音咧。佢话标叔嗰把声系阿炳哥嚟嘅， 即系嗰套电影 系，点解嘅咧？系咯，佢就话配音嗰、那个即系配标叔叔把声咧，就系阿炳哥。 我都唔出奇嘅，因为咧我睇翻嗰个 list 嘅时候，如果你睇翻咧阿炳哥配过嘅工作咧。日本嘅劇集又好，韓國嘅劇集又好，卡通片又好 啊， 乜嘢都有啊，英美都有啦。另外我哋講下廣告先啦，另外一個亦都係幾深入民心嘅廣告嚟嘅，黃老太。 黃哦，係你咁樣講翻有啲印象。 超市廣告啦，嗱嗰陣時佢咪突然之間咧喺93至到96年期間就有位婆婆就係去買 新旗袍，係 啦，好 的意錯錯 咁樣。跟住咧就當然咧，佢就唔係扮嗰位太太啦，但係成個廣告咧，其實阿黃老太冇乜點講嘢嘅，但 係 嗰把廣告嘅聲音咧。都是炳哥谭炳文去帮我哋配嘅。 系啊，嗱 ，Chris 咧就帮我哋整理咗一个咧少少嘅配音经典系列啦。 系， 佢包括有宇宙大王啦、IQ 博士呢、這个真系啊。 這個、呢个咧我睇翻咧，因为佢其中咧即系我都摆咗我哋个新闻喺我哋网上面嗰度嘅时候咧，其实大家可以 click 入去睇，因为里面系有片睇嘅。 哦，正 系、啊， 我谂应该系呢一两年啦。阿炳哥做呢一个访问嘅时候咧，记者朋友咧就问佢可唔可以扮翻宇宙大王把声俾我哋听啊？ 真係扮返㗎，所以宇宙大王 IQ 博士呢當然係阿炳哥配音裏面另外一個得意之作啦。 仲有包青天啦、 啊、包 青 天。對、啊、包青天嘅配音啦，跟住就係神探俏嬌娃裏面嘅查理啦，咁頭先講又百年立啦，語長片亦都好出色呢，就係阿 Chris 嗰度就寫話七琴七中七色狼啊，歡樂今宵蝦仔爹地啊，季節啊，即係哇，即係 呢啲係演出嘅作品 啦。係啦，就係演出嘅作品啦，咁 樣。但如果話另外配音嘅話呢，因為其實有陣時呢電視台呢都會播放幾多嘅電影啊、嗯、可能係英美嘅劇集。呢啲可能大家會少啲知可能。 我呢個少啲。 因為我哋而家已經可能睇緊英文嘅版本啦、 啊、 即係唔會睇配音嘅版本嘛。但如果你睇返配音嘅版本嘅話呢，金道夫啊，大家記唔記得魔界嘅呢一個角色啊， 係啊。 是炳哥配的， 系啊，即系如果系可能喺明珠台变广东话， 系啦、 哦， 明珠台佢未 真低剧嘛，嗰啲咁样， 系啦，又或者 好似、啊，但如果你一讲咧， 好啱， 你会即刻好似联想到佢嗰个形神俱似啊，真系系啊。 另外一个咧，都系呢啲超级英雄电影喺 X Man 入边嘅 X 教授， 哦，系系系啊，如果咁样又 系 当仁不让，又系佢一定会系。 哇，其实咧，即系你就咁讲咧，即系都未计其他嗰啲嗱，包拯一定要讲啦，因为咧呢个咧都佢自己觉得一个佢嘅认为嘅得意之作嚟噶。 你可知罪咁样谂翻就真系， 系因为真系咧，佢配音咧，真系配啱嗰个口型。其实咧，嗰个叫技，嗰个 嘴型系技巧， 技巧啊，语调啊，即系你谂下，即系如果佢配揾咗第二个配咧，就完全两样嘢嚟嘅。所以阿炳哥佢同埋佢个声线咧，系唔同范畴都啱佢配先犀利， 系 咪啊？即系包拯又有啦，卡通片佢又 OK 啦，啊、西片嗰啲教授又系得啦，咁样。 其实日本嗰啲剧集咧， 嗰啲范围 佢都配好多噶，所以咧，即系你会话，如果讲到第一部嘅话咧，佢配音嘅作品，不论系广告又好啦，唔同嘅剧集都好啦，其实原来有好多都真系入咗我哋个心，我哋而家讲翻出嚟嘅话，几多几咁精彩嘅作品，呢啲只系其实哇。我想有可能有几百几千部，所以呢都只是其中一些例子来的。但如果要讲炳哥的话，除了要讲他配音之外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话呢，其实他都有开展他的歌唱事业的。嗱，歌唱事业里面呢，为什么呢，就讲完配音就讲呢，因为原来曾经有一个资料就这么讲的。你们估一下他试过一年参与了，我这个只可以用参与这个字，因为我都揾唔到真实嘅数据啊！佢、 嗯、 系一年试过有参与30张唱片嘅录音咯。 哇！ 系啊，嗰阵时咧就系60年代嘅时候啊。粤语流行曲咧就开始就好鼎盛啦。佢、嗯、试过一年咧灌录超过30张嘅唱片啊。而我哋而家要听嘅呢啲作品咧，都系炳哥嘅得意之作嚟噶。 深深相印，互信任。月底挂间相会，共喜有缘分。恩爱百般愿比翼，痴心一缕共情盟。生别断爱盟，恩情如今化烟云，未许再续情分。爱是万千丈，可 惜刀已尽花痕。枉抛相思枉痴恋，恨卿心太人。 炳哥嘅旧欢如梦啊，咁啊头先咧你话讲开配音咧，其实我哋有啲广播界嘅前辈咧，咁啊喺怀缅啊炳哥嘅时候咧，我都有好多经历嘅，譬如咧我见到有个前辈佢就话咧，当日咧就炳哥咧就教佢配音咧，佢话一定要用丹田气，咁咧就教佢点样去做进行呢个工作啦，咁啊同埋咧佢话应该佢哋就有共识过嘅，佢话咧嗰阵时咧佢系新人啦，佢话佢无论点样配咧，可能有时都会 NG 咧，佢话炳哥咧从来都冇发脾气嘅。佢话佢就喺个录音室出边咧，就好冷静咁样咧，可能就继续教佢啦。而佢觉得佢最难忘咧，就系佢话嗰阵时佢哋唔知咩因缘际会咧，就喺 TVB 里边有工作。佢话咧嗰阵时佢就食碟头饭。咁阿炳哥咧，佢话每次行过见到佢咧，都会同佢咧收埋佢碟头饭，然后就话跟我出去食啦。即系真系带个后辈，即系唔好要挨碟头饭咁辛苦啦。咁啊带佢出去食，咁所以咧，譬如佢知道炳哥走呢个消息咧，好伤心，好伤心。 因为 呢啲点滴就可能。大家都会见到呢位前辈咧，真系点解以前啲人话要德艺双馨咧？即系佢就 系 要又有才， 巴巴闭闭， 唔系即系除咗有才能之外咧，仲要有一个好好嘅人格咁样 照 顾，好照顾 后 辈。 如果咁讲嘅话咧，炳哥一定做得到啊！即系除咗我话配音员啦，有咁多咁出色嘅作品之外咧，好似我哋嘅前辈一样啦，咁讲啦。因为其实当年咧就有呢个配音组嘅，即系喺大台啊无线嗰边咧，由1969年开始啊，其实咧佢就已经有一个就系叫做配音训练班啊。而其中一位导师咧就系谭炳文先生啦。 OK OK， 佢真系作育英才啊，帮咗好多咧喺配音业界嘅朋友制造机会啦，好似我哋嘅前辈都一样啊吓，即系教佢哋用方法教佢哋啊，点样成为一位配音员。 哦，但系佢唱歌界都好厉害啊！头先只旧欢如梦咧，呢个真系佢《芸芸金曲》里边嘅其中一首啫。 喂，這個、呢个咧，因为实在有太多版本啦，我揾翻。炳哥先至系第一位嘅原唱者啊，吓、 okay. 呢个重要噶。但如果话咧，要讲到炳哥嘅歌之时啊，点可以唔讲佢同佢呢位拍档啊一齐合唱嘅歌啊？ 呢首歌咧，我同桂花田哇都可以舐一格啊！真系，你仲记唔记得系几时啊？ 我哋都应该有十年八年前咧， 唔止啦， 因为 十 年前、 十几年前啊， 唔止啦，真系。 咁啊，就喺我哋嘅公展会里面系嘛？ 系啊，我哋公展会咁嗰时，大家要有才艺表演啊嘛。 系啊， 咁我同桂花田咧话啊，我哋横睇掂睇唱咩最实际咧？ 系啦， 嗰阵时就觉得炳哥同阿琴姐呢只歌咧，真系好啱我哋演绎噶。系啊，咁当然我哋嗰阵时系献丑啦，而家就要听翻经典重现啦。你回来吧，有炳哥同埋琴姐。 自悔轻佻讲错话，累你哭泣声热辣。原谅了我主观错，快回家。 恨你多多假说话，恨你口多心太花。难忘我在归家里气难下， 寂寞深宵痴想你。徘徊花阴冷雨下， 旧梦烟消不堪记，他情薄。 望你将歌宽恕吧，望你速速归我家。 哼，缘分已了一刀断， 我泪。翻嚟啦！ 我唔翻。 你唔翻嚟，我做人仲有咩意义咧？人哋咁伤心，难为你仲笑得落。 你泪落滔滔，我哈哈笑。 情长夫妻算了吧。 李回来吧，系啊，呢一个系经典嘅组合啊， 系啊，但系 唱歌个把声都好温柔啊， 但如果除咗配音啦，除咗即系讲紧唱歌嘅事业之外咧，作为一位演员同埋另外一个身份啦，就是一个主持咯。我谂炳哥呢两个身份大家都好记得，因为讲紧 TVB 嘅 EYT 啊，咁 耐 咁多年咧。其实佢真系做咗 EYT 嘅时间非常之长噶，里面有做过好多短剧啊，可能大家咧都会好记得啦，系咪？其中一个咧，我自己最记得嘅，因为嗰阵时应该我都真系仲系好细个，喺EYT 里面度咧，每一晚有会播一节嘅电视剧嘅，就系季节。 哦哦， 嗰阵时咧喺季节里面咧，佢饰演李永良呢一个角色咧，我唔知点解我到而家咧我都好有印象，但系讲紧咧，其实嗰阵时已经系87年嘅时候噶啦，咁样呢个我就好记得咯。你哋有冇啲乜嘢特别嘅作品你哋会记得啊？ 我反而咧，佢以前咧，我觉得好惨噶。佢好多电视剧咧，佢有时都会扮嗰啲咧，恰嗰啲咩良家妇女啊，嗰啲老爷咧，戴住金丝眼镜， 或者系嗰啲咧舅父嗰啲咧，即系 系啊，同埋做 眯眯眼嗰啲， 同埋做嗰啲好似系冇出息咧，即系专门系败坏家产啊， 家姐啊，你要救我啊，我又赚咗人哋债啦。 佢永远扮呢啲真系咧，形神俱似入入格咧，你好似见到阿炳哥一喺个戏度出场咧，就系二世祖啦、游手好闲啦、烂赌啦、入柴房啦、搞婢女啦咁样咧，全部都系以前佢嗰个形象咁样。 佢又唔介意去做呢啲咁嘅奸角噶，或者衰嘅角色噶。 然后去到后来咧，即系可能大家而家最有印象，可能新一代咧就真系佢电影嘅演出咯。即系佢突然间咧就系黑社会杜琪 峰系啦。 哇！嗰阵时我谂对好多后辈嚟讲咧，佢可能净系记得有谭炳文，但佢唔知道啊，其实佢有啲咩即系咁厉害嘅演技咧？哇！嗰套电影就令好多咧后辈咧就话 show call 你睇啊，前辈气骨就系、是、功力就 系 咁样咯。 系啊，因为咧去到即系2005年、2006年咧，其实咧阿炳哥咧都拍咗咧几套嘅电影嘅，即系其实佢拍好多电影， 之前拍好多。 豪仔讲嗰几套咧就包括有黑社会啦，同埋黑社会以和为贵啊等等啊，夺命金啊，佢都有份参与咧。哇，嗰种真系江湖味道， 系啊系啊，嗰啲 冇得演噶， 系啊。 但系佢有咯，但系佢系一个演员，好明显。我哋头先都话佢个人几和善噶啦， 佢嗰水就系佢同阿棒哥啊，佢哋咧突然间好似相见合璧咧，真系嗱，可能你听到你话喂人哋拍戏嗰阵时候，你都着紧开浪裤就我明啊，但系佢嗰个对后辈咧，即系可能你嗰啲九十后嗰啲咧，系或者00后，系嗰几套戏咧，真系重新认识翻咧呢几位前辈，譬如阿棒哥、阿炳哥呢啲都话，哇，原来咁厉害啊，出到嚟几亚场啊，真系。 另一样嘢咧，我自己好欣赏就系，当我琴日喺度即系做功课啦、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咧，我谂炳喺炳哥身上面，虽然我唔认识佢，但我学到四个字系永不言忧咯。 系啊， 呢几年 啊， 系啊，炳哥嘅身体咧，其实都出现过一啲问题嘅，心脏。亦都有做过手术啦，但你睇翻佢，哇！ 佢86岁，佢仲仍然，佢仍然俾大台佢同佢续约咯。 系啦，佢有电视嘅演出，喺配音嘅演出，其实喺过去嗰十年，可能你会话，哇！其实即系过去十年就系、是、都系70几到80几岁噶 咯，70几噶啦， 冇停过噶，作品系非常之多，演绎嘅角色亦都非常之广泛。我谂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好多我哋嘅前辈带俾我哋一个。好大嘅人生，用佢嘅人生去教俾我哋一啲嘅道理啊！ 系啊，咁啊，亦都好多听众咧就忆述翻咧阿炳哥唔同嘅经典啦。譬如咧，佢话其实咧佢有好一个好好嘅名噶，大家会叫佢做炳门噶。 系啊，炳门 系 啊，咁啊，仲话咧佢 我见到咧其中有一个嘅角色， 大亨你出声， 系啊， 佢有一个角色都叫做过叫炳门嘅。 系啊，佢话呢套戏咧就系佢做监制，话琴姐系编导添啊，即系话咧佢哋两个真系多才多艺啊。咁所以咧喺呢度咧，我哋呢个小小嘅纪念。咁啊，等大家永远都记住咧呢一把陪伴我哋嘅声音啦，亦都喺荧光幕面前咧，真系我哋香港人嘅集体回忆。佢就系谭炳文先生，希望佢安息啦。 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373点，跌250点，成交金额67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0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99点，跌294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07蚊，跌个半；美团点评231.4，跌6.6。

拖垮你，情愿退下。 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两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胡鸿钧，你幸福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好啦，气温系咁已升咗一度， 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8%啦。雷暴警告咧，去到一点半嘅咁样，系延长咗嘅， 系啊，留意住啊。 好， okay. 先考下你，今年中秋系几号啊？ 十月一 ，直情系十月一啊！ 系啊， 哇，正 咁样又十一已经系假期啦，咁样中秋嘅补假二号啦，咁所以咪一二三四啊，十月一二三四有一个短假期咯。 平时呢啲咪系大家请三日假放十日， 系 嗱而家都可以嘅，不过冇得飞， 我真系 系咯，咪周围飞咯，咪 咩？你本地酒店都 OK 噶， 系啊，跨区飞行 你够胆咪系咯，都我都系噶，我冇够胆住酒店个都 系咯系咯，嗱咁啊 段线守得好紧啊，好保守 啊， 俾个精致牌坊你， 多谢，我应得嘅咁啊。 但系佢接触嘅人唔系 啦，系啦，譬如我咯，系啦，我哋啲水性杨花。 所以你谂下，我每一日翻工，即系个内心几挣扎先得噶。 系啊， 你咧由你屋企嚟到我哋翻嚟呢度啊，你途经经过接触几多人咪一样？ 我真诶，点样为之接触一个人咧，都要落个定义嘅。你好似我个个都系揸揸佢个手啊，咁样啊，你讲到 啊。好啦，嗱，咁我想讲下咧，今年嗰啲月饼咧，咁以往咧就净系。可能是 sell 咩咧？就是 sell 嗰个馅究竟有几咁特别啦。我今年好得意喎，可能 送货 唔系啊。今年咧可能系因为大家都发觉咧啊，净系 sell 馅咧，你都冇乜心机食啊。不如咁啦，就 sell 盒咯。 sell 个盒做咩啊？ 即系 sell 佢个包装啊。 sell 包装，以往你哋见过有啲咩包装咧，系可以去到一个地步就系、是、喂。真系唔食都买嚟睇下。 哦，好华丽噶，有啲嗰啲酒店嗰啲月饼。 但华丽咁噶嘛？但华丽嗰啲冇乜用噶嘛？对你嗱、啊，你嗱， 我 哋 觉得好浪费咯。我嗰次好失望嘅。 大家讲一次先，你曾经收过见过最华丽嘅包装系 大品牌 系 OK 奶皇月饼，即系嗰啲酒店嗰啲咧， 知道啡色盒 系啦。一收到个盒咧，哇，好大个盒啊，两层嘅，起码有咁，系有少少似咧两层嘅全盒咁样 噶。明啊， 哇，跟住打开咗之后咧，入边咧。 都四隻 丁字咁細隻，仲要紅 嗰啲叫精緻， 係啊， 冇叫丁字， 太精緻啦，可能 加層咋，仲係唔係八隻啊？得四隻啊！ 我唔記得啦，即係總之第一樣嘢就好似、那個哇，係即係除咗三隻，我原來係咁噶，即係嗰種嘅感覺咯。 你咧，你見過你收過望過？ 我記得你，因為我係攞咗你個盒嘅，喺屋企仲用緊嘅。 係咩？ 係有一間公司飲食集團嚟嘅，送俾你嘅。咁咧佢嗰個盒咧係揭蓋式咧，跟住咧仲有兩個櫃桶咁樣嘅。 自化妝盒 嘅，系啦，我就愛嚟擺嘢咯。 冇錯啦，所以咧頭先最大分別係咩咧？阿田咧攞到嗰個咧，起碼都仲有實用性。 阿田揀實用性，佢會再用啫。 係啊， 其實講真，再用佢未必都得，我係讚美嚟嘅喎。 唔係 OK 喎， 冇浪費嘛。 但譬如咧，可能你話好靚嘅鐵盒啊，甚至乎咧，可能佢即係有幾層咩棉花海綿啊，墊到靚咧，你打開嗰下好靚，但跟住咧，你唯一望住就係。咁點解唔當收埋啲麻雀喺度咩？ 以前都話你嗰個咩鐵罐定鋁罐 可以 攞嚟煲藍 啦， 即係細個真係會咁做嘛，而家唔得噶啦嘛。 所以咧，今年咧，我見到市面上咧推出嗰啲叫做 sell 包裝嘅月餅咧，佢唔再係淨係 sell 咧好望就唔好用嘅包裝盒， 即係話俾你知可以循環再用， 都唔係循環再用，佢直情。唔係佢直情咧， 就咁包一束，你攞走算啦。 佢本身就係一種咧，有遊戲功能，甚至乎觀賞功能嘅包裝。 咩啊？ 咁所以咧， 即係當佢啲棋咁樣啊？ 嗱，我舉例啊， 即係當個月餅係棋。 你講啱咗一款啦。 咩啊？ 其中一款咧， 月 餅 飛行棋 係中咗。 哦， 我得呢個係最啱手嘅。 係啊，首先我而家介紹呢一個係親子系列嘅。 係。 咁所以咧，佢就係會有好多唔同嘅。我望翻出嚟先嚇。佢有大人系列，有親子系列嘅。咁我先講呢個親子系列。佢就话咧 sell 小朋友嘅，包括有飞行棋嘅嗰个叫做月饼盒，系啦，咁所以咧 月饼盒添啊， 月饼盒嚟噶。 我估，因为即系佢咧有个底啦，跟住咧。 即係個底啦，同個面啦，跟住有四方啦，東南西北位啦，咁一攤開咧就變成一個叫做飛行棋嗰個圖啊！ 嗱，佢其實咧又唔使咁複雜添啊，佢咧就係個每一個盒咧就會有一套飛行棋嘅棋盤咧同埋貼紙咧就攝喺裏邊。 咁样边系咁特别咧？ 即系其实入边摄咗张纸啫，咁样简单嚟讲。 我由佢一盒咧，即系摊开咁样摊开出嚟，就系已经系一个棋盘啊咁样。 佢系两沟嘅。佢第一咧，因为佢 sell 主题啦，就系太空人咁样嘅，咁啊飞奔上嫦娥月球咁样啊嘛，所以咧佢每一个盒咧。獨立卡通包裝咧，砌埋就好似一幅拼圖咧，就係嫦娥奔月。咁、然後咧，佢個表面嗰盒咧，就真係咧，用咗嫦娥咧作為嗰個飛行棋嗰個公仔，就咧就貼咗個飛行棋嘅棋盤出嚟咯。咁但係佢最終要玩嘅時候咧，就其實裏邊佢會有一套。佢会有一套嗰个飞行棋，同埋一啲贴纸俾你玩啦。喂，咁呢个你起码咧， 都 OK 啊！你就算你教小朋友嘅话咧，你都 up 到嫦娥啊！即系 系啊， 即系多咗个实用性咯。我见到都 好啦。第二个，如果你话头先嗰个咧，你嫌佢个包装唔够靓咧，呢个咧就系同迪迪尼合作嘅。 系 咁咧，佢就系咧好似一间屋咁样嘅。 哦，鬼屋嚟嘅， 唔系啊，佢系可爱 sell 可爱嘅嗱。 佢系边个主题啊？咁样，小红系你啊？ 唔系啊，佢系嗰个咩 Zoom Zoom 嗰个咧， 我唔识啊， 即系嗰个， 我知道，我知道，好得意嘅，唔同颜色， 你讲晒啦，好得意嘅唔同颜色，我实知边个啦， 迪迪尼 Q 版嗰个啊，嗰阵时手机游戏有得玩添噶， 系啊 Zoom Zoom 啊，系啊， 系啊，好似读系 Zoom Zoom 咁样嘅，唔知，总之咧唔紧要嘅，总之系迪迪尼， 冇童年嘅原来， 总之系迪迪尼，但系咧佢就用咗一个咧木盒嘅造型咧系间屋嚟嘅，嗰间屋咧你收埋个月饼系点样咧？就系嗰间屋咧有四个柜桶咧俾你打开。就好似呢一个扁扁地嘅信箱挂喺度咧，你真系可以即系我嚟做收纳咯。 明白啦， 因为啲僆仔你真系可以 咁就好啲啦，叫做 系啊，呢个系好靓啊，同埋佢仲有一个环保袋俾你咧抽住咧。 你叫有功能啊嘛，即系同埋佢样子可爱咧，你摆食完个嗰几个叫月饼，嗰啲柜桶仔咪嚟收纳咯。 系啊，冇错， 摆揿钉又好，摆钉书机又 系啊，点啊，全部都虐待人嘅真系。 好啦，即系文具啊。 呢一个咧就系另一款咧就系。幸福摩天轮月饼套装， 哇！呢、這个咪好架势咯， 呢个好架势啊！ 系咪真系好独立嗰啲？ 多少少好唔好？点样幸福摩天轮、啊？ 系咪真系得转噶？ 其实咁样嘅，你一讲出嚟就话，哦，即系少少取巧嘅。佢咧，我哋平时咪有嗰啲叫做七星盘月嘅，咁系点样玩嘅？ 中 间 一个大啲，就侧边有啲细啲， 系咯， 系啦。 其实只不过可以转咋，系嘛？ 佢咧嗱个形状咧，平面咁睇咧就系七星盘月，咁都系佢就变咗一啲造型可爱啲嘅月饼啦。呢个第一啦。咁第二点样玩咧？ 立体 佢就将佢咧冇错打动。咁、然後咧就奉送埋一個咧少少嘅，我唔知佢指定一個即係硬紙做嘅架咧，你就真係可以將佢打直掛喺嗰個架上面咧，就真係轉咯。 咁都 OK 喎， 係啊， 係 呢個 OK 最勁係咩啊？ 咩啊？ 都未完啊，三重奏 佢會點㗎？有音樂出， 佢中間咧，我哋平時嗰個七星盤月中間係大月餅嚟㗎嘛？ 係啊係啊， 佢中間唔係月餅嚟嘅。 貼你個相。 佢中間係一個咧發光嘅咧 月亮 嗰啲叫做月亮燈啊。 哇！ 喂 呢個 OK， 呢個直情係可以 少咗個月餅平咗， 係啊， 不值細咗。 但係做多咗嘢吸引你。 係啊，呢個你係可以愛嚟。做嗰个叫做夜灯 咯， 灯笼又得，夜灯又得咯。 啊，其实都 你可以摆喺个座台，我嚟做座台灯咁样。 冇错，座台灯，其实灯笼就难啲嘅。 咁我话呢个几多钱啊？好似几吸引。 呢个系 即系价钱会唔会好昂贵啊？因为我头先佢话一转咧，我即刻谂起咧，有阵时 我又唔系好贵啫， 即系抽奖嗰啲咪劈一下嗰个轮 盘。唔贵啊，唔贵啊， 唔贵嘅， 388。 系啊系啊，你咁都噏中嘅。 哦，系 师奶田，即系你唔好当佢落到去明。 你连个尾数都噏中，你唔系你係咪有 Q 房啊？ 我唔知，我連邊間都唔知。 真係犀利喎！真係好啦，嗱，頭先講嗰啲咧就係叫做親子界啦。咁可能你話，哎呀，我係 elegant Joe。 哦 ，OK。 係啦，我要 elegant Joe， 我唔要呢啲啊。係啦，佢有啲咩又可以玩咧？哇，今年都有啲唔錯嘅嘢喎。 點啊？有啲好似錶嘅盒咁樣嘅形狀嘅月餅啊。 譬如頭先你哋好中意玩燈籠啦，咁有一款咧就係好多叫做啊，嗰啲叫做咩咧？高格調係咪食朱古力咧？叫做 Lady Anne 嗰間啊？ 哦，嗰個都係 賣朱古力嘅，好似係。 係啊，賣蛋糕嘅人哋。 哦 ，sorry 啊，係真係 啊， 係啦，高格調咁樣咧，佢又有出道啦。咁咧，佢就滿足你嘅願望啦。 點啊？ 佢將個禮盒咧變成咗傳統花燈籠嘅設計咯。 OK。 係啦，咁你真係可以掛㗎。 靚唔靚㗎？但係。 你望下啦，靚唔靚 啊？都 OK 啦，都 OK 啊，係咪先？几靓噶都， 嗰、okay, 个茶壶唔包噶，你唔好乱谂。 系啦，我 睇下头先 set 啦咁样，同埋佢话咧，系啦，佢就会将佢设计成一个咧，即系着灯添噶。 哦， 佢里边揿掣可以着灯嘅。 咁啲月饼喺晒里边拎出嚟。 喺里边嘅，喺里边嘅。咁、哦 okay、然后咧，另一副都，哇，呢、這个真系好靓。 系。 佢呢个咧，我冇睇错咧。 我觉得系咪好似镖盒咁啊？ 唔系啊， 镖盒 冇咁特色添啊。 咁、哦、咪有啲射灯喺度咯，当可以摆钻石戒指嗰啲。 no， 呢个都唔系。 其实阿田咧谂嘅所有方向咧，都系话可唔可以咧俾我摆堆个化妆台上，我只可以循环再用，揿钉又好啊，钻石又好，我咩都想装啲咁啊。 化妆品啊。 唔系喎，呢个 OK 喎，呢个咧今次系将佢变成咗一个咧音乐盒啊！ 哦，一打开嘅时候上我就喺度转下转下啦。 唱咩歌咧？请问中秋唱咩歌？ 天若只是有咯，系咪先打做云千听啊？咁 佢嗰只音乐盒咧，仲要系咧譬如你有阵时喺文具店咧，你咪见到咧，佢系嗰啲咧玻璃圆兜咧，里边有啲飘雪咧，可能你一调转就全部喺度滚嚟滚去， 落雪嗰啲 可以落雪啊嘛。佢今次就用咗呢一个造型咧，有一个玻璃圆兜，咁、但系咧就高好多， 即水晶球咁样， 好似水晶球咁样咧。嗱，我俾你望下佢个样咧，系咁样噶。 哦，哇！但佢入边 上面系白色，然后仲有啲咧 3D 立体嘅卡纸， 呢啲圣诞好多噶， 系啦，圣诞 嘅 咯。 但我想问咧，佢咧攞嗰啲卡纸嚟界咗嗰个图咧，系一个好似城堡咁定系咩嚟噶？ 月宫啊，即系话嫦娥上去广寒宫嗰度 咁 样 咧，有意义咁、 啊。系啊，咁而且咧， 即系话其实嗰啲咁嘅飘雪嘅嘢咧，摆咩落去都有个派皮，摆个复活蛋喺度咧，又边个复活节又可以有啲。 摆 啊， 呢个真系 OK 喎， 唔系咩都摆得嘅。不过摆咗阿恬或者摆咗我哋三个落去嘅话咧，大家唔会系啊。正佢會想熬佢咯， 係啊， 好位置。 嗱，所以你話咧，就算呢個中秋咧，你唔係真係好想揼月餅嘅話咧，哇！呢幾個盒啊，都揼到杯落啦。 你哋買咗月餅未啊？ 未啊！ 我訂咗好多啦。 我收到一盒，我收到一盒禮品咯。 係啊， 係啊，但我未開始訂，我都唔記得咗。 咁快就都食過期 啦。我已經收到啦， 係啊。 大家利是猜嚟，成年嘅人可以齋。 同埋人哋而家可以食噶嘛，唔一定要等到佢過咗期先嘅阿田係咪？係 啊，嗱好啦， 中秋食月餅。 但係未到中秋。但就嚟到，猜猜我是谁啦？ 我哋都可以送下礼物啦，咁系咪？ 系啊，嗱，1872388，1872388啦。我哋今日咧，亦都会有一个特别嘅主题咧，就等你同我哋猜一猜嘅。最紧要系咩咧？一间听电话嘅咧，就系我哋亲爱嘅主持人同事嚟嘅。你唔好缠住佢哋倾偈。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啊，可以打嚟猜猜我是谁，同我哋登记电话啦。 年再喝到了昏醉，风雨中细说到心里，是与悲过眼似烟翠，笑泪渗进了老井里，上路对唱过客乡里，春雨秋散满了希冀，夏雨冬看透了生死，世代辈辈永远谨记，忘掉远方是否可有出路，忘掉夜里月黑风高，踏雪过山上脚虽渐老，但靠两手一切打到，只要我约咗大家走行意义之下，相见畅所欲言，唔使怕二月我诈，有自己陪自己，唔需要避忌出面嘅卑鄙，唔需要理，唔使再争名逐利，过眼云烟嘅是非，做人有几难，做朋友几闲，由朝倾到夜晚口没遮拦，主酒论英雄无所不谈，同一个星空不见不散，每一次约会嘅片段谂起都唔会厌倦，仲有万语千言，期待下一次见面，再喝到了昏醉，风雨中细说到心里，是与非眼似烟翠，笑泪渗进了老井里，上路对唱过客乡里，春雨秋散满了希冀，夏雨冬看透了生死，世代辈辈永远谨记， 人生改 海，长路悠悠，能够依靠嘅就只有朋友。君临相照喺生死关头，轻轻一笑面对所有恩仇。兄弟面前唔使洗白，直接表达自己睇法。有嗰句就讲嗰句，有酒水就清咗佢。旅途上必经嘅心碎，每一个梦想粉碎，总有佢默默伴随。陪你痛痛快快去饮醉，君子之交淡如水，生死之交到几岁？忘记过去嘅错对，负累、顾虑、焦虑，都随岁月老去。 一天加一天。每分耕种汗与血，粒粒皆辛酸，永不改变，人定胜天。见面再学到了分岁，风雨中细说到心里，是与非过眼似烟翠，笑泪渗进了老井里，上路对唱过客。春雨秋散满了希冀，夏雨冬看透了生死，世代辈辈永远谨记。 豪仔仲唔快啲去救个靓女？ 唉，你望清楚先啦。 唔系啊，几靓啊！ 唔系我叫你望下个山窿，可能有毒气体噶嘛。 哎呀，我有个咧认可嘅呼吸器具，你落嚟我俾你用啦。 我都要做咗身体检查，证明我安全先用得你个器具噶。 吓、啊，咁你谂住就咁留低靓女喺度啊？ 咪叫佢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咯。 密闭空间危险多，安全措施要做妥。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首先听过有呢个农民 remix 啊，系有吴浩康 featuring 农夫。 嗱，我一单旧嘅新闻吓，不过我唔知道有冇讲过，应该系未讲过，因为如果 旧嘅仲唔知道有冇讲过添。我 哋俾啲鼓励 你啦，系啦，我有其他新闻嘅，我使唔使讲啲嘢？咁你嚟啦，你 系啦，嚟啊嚟啊嚟。 嗱，而家讲紧咧旅游泡泡系咪先？咁啊都谂住我哋有几个东南亚地方嘅国家咧都可以去嘅，系咪？ 有机会啦， 系有机会咧，即系如果通咗之后，系咪？咁但系咧，嗱，你想唔想？嗱，你大家知道你自己有个名啦，要。曾志豪啦，黄耀祖啦，桂花田啦，想唔想有一个外国嘅，即系除咗英文名啊，即系有个日文名，有个韩文嘅名俾你咧？ 哦， 想唔想？ 都型嘅， 你明 唔 明啊？你明唔明呢件事啊？ 即系等于啲龟奴咧，去到赤柱度咧，买翻自己个锁匙扣咯。 系啊， 系啦，阿 John 原来写住约翰咁样， 系啦，系啦。即系等于约翰咁样 咯，我都想知道嘅， 系啊， 系咯。 嗱，而家就早阵子噶啦吓，因为都几 唔使惊啦，你讲啦， 我哋都想去啊，你讲啦， 我都想知，咁你咪讲咯， 我哋俾咗鼓励你噶啦。 咧韩国咧，咁啊而家佢就话啦，为咗吸引咧嗰啲叫做旅游客啦，咁佢话喺首尔咧嘅政府咧，佢我而家唔知佢仲有冇做呢件事咧，早阵子做咗嘅，佢话就免费为啲游客。去起一个韩文名， 喂好、啊，我中意呢个喎、 啊。但是只是首爾咯咁，咁、哦、不過咧即係就話具體係點樣合作咧，佢、就話唔知嘅。但係你可以去申請佢哋嗰個叫做即係譬如你講你叫曾志豪，咁睇下佢點樣去幫你安排 翻譯， 可能係翻譯咧。總之有一個韓文名去俾翻你哋為留為紀念。 哎呀，我好想食撲啊，得唔得？係 啊係啊。 每個月咧，佢話得五至十個人，即、就、係、是、可以咁樣，即係同埋即係幫佢起個名，起個字咯。咁我覺得係好特別嘅呢件事。 因為點解咁重？重要咧，譬如我哋舉例啊，最近即係民主黨佢哋嗰個副總統參選人咧，咁佢英文名咧其實就叫做 Harris 啊嘛，咁但係佢可以有一個中文名， 名哦、 就佢美國人嚟噶嘛，佢、哦、英、哦、所謂佢英文本名就叫 Harris， 但係佢可以有一個中文名。 叫何锦丽， 系啊， 即系好靓噶嘛。咁你谂下，佢唔系净系译，系真系有人会帮佢咧做一个，可能话啊觉得就啱你。 其实我成日都想知道，佢系边一个单位咧，帮嗰啲譬如外国嘅政要啊，去帮佢哋翻译呢个名，系咪佢哋自己嘅领事馆嗰啲咁样？ 系咪啊？世界性嘅组织嘅，因为佢话要全部一样噶嘛。 系啊，佢有佢有官方中文名噶。 我够知佢叫 Donald Trump 咯，但系边个帮佢译做呢、這个 特朗普或者川普咁样？ 系咯。 所以其实而家你话佢会俾一个韩国名你咧，其实意思即系话，哎呀好咯，唔使净系自己喺度扮晒嘢咧，即系度系咪叫蠢蠢豪啊咁样咧？ 佢仲话咧，佢嘅首尔市长咧，阿朴。朴元淳啦， 系啦，所以我先姓朴咯， 就会向咧第一位咧即系申请呢个外国人嘅亲笔，帮佢亲笔书写佢个名，帮佢改个韩国名 咁、你想姓朴 OK 嘅，同埋因为咧你都中意上网购，啲人都嗌你亲啊嘛， 咁你想咁 你就叫做朴亲咯。 我姓朴啊，唔系姓朴啊。 咁、okay, 啊，你叫空啊，你叫朴空啊，好唔好？ 咦，你哋咁噶，我不如叫阿蝶咯，叫朴蝶啦，咁样。 唔系，咁你咁中意水，朴水咯。 我觉得朴空唔够噶，我要三个字，我叫朴过空啊， 系咯。或者我哋平时香港人都有个日文名噶啦， 系啊， 长期良美咯，我哋已经拥有噶啦，真系都好啊，都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6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6宗，累计4895宗确诊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短期内仍然会维持食肆四人一台、保持 1.5 米距离的防控措施。他说，社区仍然有隐性传播，在限制人数时需要很小心。陈肇始说，初步计划下一阶段重开派对房间、浴室、夜总会、夜店、泳池等，不过仍要视乎整体疫情发展。现时疫情转趋稳定，但仍有30%源头不明个案，不能同一时间放宽所有措施。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截至朝早8:00，大约125万人已经在网上预约普及社区检测计划，至今約有131万人次完成採樣，大約103万個樣本完成檢測，確診個案有18宗。佢話特別擔心從計劃中揾到2名外佣確診，呼籲僱主同外佣一同接受檢測。政府正同11个國家探討落實旅遊氣泡概念。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話：旅遊氣泡要視乎疫情同雙方係咪有互應檢測安排等因素，不能主觀自行定出實施日期，即使同其他國家恢復往返，市民亦要有準備，日後出行時會有不同限制，例如有機會往返時分別要在兩地先接受檢測，或者有互認檢測機制下可以減少隔離日數等。邱騰華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的時候又說，同內地的商討比其他地方早，健康碼大致準備就緒，在雙方同意合適時就可以啟用。另外，香港同日本以及泰國的商討已經進入由衛生等專業部門接觸的階段。12名港人上個月底在內地水域被截獲並羈押在深圳，有受家屬委託的內地律師取得委託書公證文件，今日下午到深圳鹽田看守所爭取探視。港區人大代表姚國謙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時說，根據暫時的資料，估計12人被起訴涉及非法入境內地罪行的機會較高，而涉及國安法的機會就較低。他說內地應該會在30日內決定起訴的罪行，並且開展相關法律程序，有關人士在內地完成審判和服刑之後就會遣返香港，再進行在香港的相關法律程序。本身是律師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在同一節目表示，以往港人在香港犯案而在外地被發現，香港政府會積極尋求遣返相關人士。香港同內地沒有引渡安排，但以往亦可以要求將涉案人士送返香港，再在邊境交收。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午是炎熱，局部地區有雷暴，今晚大致多雲，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趁我哋未玩游戏，趁我仲记得， 好 我要点个唱。 好， 有位朋友阿泰咧，佢话九月九号就系今天咧，佢生日咧，佢话佢一路都冇机会可以喺我哋节目度咧点到唱啊咁样。佢话你今日可唔可以咧为佢咧就即系唱只生日歌咁样？喺、我仲记得嘅时候，我记住系啦，阿泰，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太太， 系啦，长久久吓，系啦。咁头先我哋两位好拍档咧，就出嚟就招呼咗我哋好多好多嘅朋友咧，就听咗电话啦。 系多谢大家打电话俾我哋。其实而家 咧，我觉得佢哋好高兴，因为可以即系直接听到我哋把声。 我听到你嘅形容，我都高兴。 我哋头先都听咗好多电话噶啦，所以暂时咧可能就唔需要打1872388啦，因为我哋都要喺度做节目啊，都听唔到你电话。 而家我哋人手比较紧绝啊。 系啊，冇为大家扑个空啦。 系啊， 你个韩名啊。 系啊， 扑个水，扑个空。系啦，系啦。好，咁我哋而家咧就开始啦。我哋未讲我哋个主题。 今日嘅主题就系不同的职业。 系啦，我哋就会俾啲即系特征啊提示你咧，睇下你估唔估到咧，究竟我哋讲紧。边一个工作嘅吓？ 好，我哋听第一个电话啦。你好啊，马小姐啊，系咪啊 ？Hello， 马小姐， 你好， 系啊，拣人咯，系啊，你拣 阿 祖 啊， 哦，拣我好 嘅， 哇，好紧张啊吓，因为头先我听啊马小姐电话噶嘛，系咪啊？拣翻我好嗱，呢个咧就系香港有，我会话世界各地任何国家城市都一定有呢一个职业嘅，而且就算我哋去到旅行嘅话咧，都一定会见到佢哋嘅，系一定会见到嘅。通常我哋见到佢嘅时候咧，我自己会啦，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嘅。一定会面带笑容嘅，系啦，一定会笑嘅， 系 好，佢会着制服嘅， 系 入境事务员， 估中咗啦， 好快啊！咁你 我有 讲到， 我有啲被激到嘅感觉， 系啊， 系马小姐，你咪做紧嗰个岗位啊？ 唔系 咁叻嘅，不过你 咁容易估咩？我啲 tips 去到， 我都几好啊！你俾得唔错啊，真系。 我哋空姐， 系啊，因为咧，我哋去到每一个地方咧，你见海关，你过关嗰阵时咧，你忍唔住嘅，你硬系觉得咧自己有啲声虚嘅， 系啊系啊。 咁咪要笑啦， 系啦，你就要笑一笑咁样嘅，点都会笑嘅，唔会黑黑面噶嘛，系咪先？ 系啊，冇错冇错。 我叻啊你， 恭喜马小姐， 马小姐。 之后咧，我哋咧就会有同事咧，可能晏昼嘅时候咧，今日所有嘅听众都系啊，就晏啲就会打翻俾你哋，攞翻个地址，我哋就寄翻一个礼物送翻俾你嘅。 系啊，哇！我哋咁快创住咗新纪录啦，又 系啊，一分钟就 KO 啊， 好唔紧要，咁我哋即系话，我哋只要多过佢两秒就赢噶啦。 哦，好啊， 好啊，你好，第一位听众 Amy 系咪啊？ 系咪 Amy？你好， 系 ，hello 你好 ，hello Amy， 系啊，又猜猜我是谁啊？你拣阿田啊定系豪仔啊？ 豪仔啊， 好啦，呢个职业咧就喺香港咧就非常之普遍嘅，咁咧你会对佢又爱又恨嘅，点解咧？因为你成日都好想见到佢。但是呢当你好想见到佢嘅时候唔知点解通常都见唔到佢。当你呢其实冇乜所谓见唔见都得呢啊佢又成喺你面前出现㗎喎。 系咪四个字 㗎啊系冇错。 好 系啦。 我諗我估到。 系啦咁呢个其中一个啦。咁呢佢。 吓你俾咗几个 tips 㗎喎。 喔、哦、我睇下佢仲需唔需要俾多啲㗎嘛。 继续。 你问问题都得㗎 Amy。 系啊。 我想要多啲 tips。 OK OK， 你需要多啲 tips。 四个字咯， 系四个字啦。咁咧，同埋佢呢一份工咧，好得意嘅地方咧，就系佢又唔系成日都佢又唔系成日都会咧就好快嘅。佢有阵时咧， 就好迅速嘅。 佢嗰个开工嘅速度咧就好慢嘅，特别喺佢未有工开嘅时候咧，就见到佢啊好慢嘅。佢一开到工咧，佢就好快噶。佢一有工开就好快，好快，好快，好快，系啦，好犀利嘅。 是不是有不同颜色的 是啊 是不是有红色啦 他们不穿制服的、他们不用穿制服的。不过呢很得意的如果呢、你说他这种职业呢在其他地方他都有同行呢他们有些同行呢就会穿制服的了。 是。 是啦 香港就不用的。 的士司机啊 是。 恭喜 Amy! 你话系咪？嗱，佢唔开工嘅时候咧，佢好慢噶嘛，佢特登上嚟咧，睇下你会上唔上车。 兜兜先， 好慢嘅。哇，你一上到车啊！Racing car， 你估真系咧浪得虚名啊 ！Racing taxi 错误咁样咧，佢就嘣一声噶啦。 但唔一定红色咯， 唔系我真系有红色，有绿色，有蓝色 啊。咁同埋因为你心急嘅时候咧，成日都系点解心急嘅时候就接唔到的士？但系到你好悠闲嘅时候咧，佢就喺你面前出现噶，上极了爱情。 系啊，一计一个接住而落咁样。 上极了爱情，系啊， 恭喜 晒 Amy，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我哋都系偏向泰国好人啊，阿田，麻烦你最后把关严啲。 好啊， 我哋今次俾少啲 tips。 Okay. 即系最多迟啲先俾啦， 啊啊、 最后都要俾嘅真系、啊。好啦，再听你啦，你系边个 ？Hello， 阿 Ken 啊， 阿 Ken 你好， 你好啊，桂花田啊，你同下。 阿 Ken 啊，你生细少少湿毛。 系啊，要生细少少个心机先啊，唔该晒你啊吓。 好啦，佢话、啊、你估下我咩职业啊？我山窿出嚟嘅火车、啊，火车卷山窿。 未必搞啊，地铁咧 都得嘅。OK， 阿 Ken 翻嚟未？ 系。 好啦，咁啊，都系有少少，唔紧要啦。嗱，呢一个职业咧系唔需要着制服嘅。同埋咧，佢咧冇固定嘅工作崗位，唔係冇固定嘅工作地區地點。 哦， 係啦，總之公司又犀利，你去啦去啦咁樣。咁咧，同埋咧，你每一日咧都會真係接觸唔同嘅人嘅。 哦， 係啦。 哦，地點又唔定嘅，要接觸唔同嘅人，會唔會去到屋企㗎？ 又唔使去到屋企嘅。 我仲諗緊送貨嗰啲專員。 又唔係喎，係啦。咁啊，又唔使著制服嘅。咁啊， 公司阿曬你先出去嘅。 係啊，一定係。 公司阿曬， 因為你唔係，你唔會冒昧出去嘅，係啦。 哦，咁 啊，同埋咧，佢應該係計時薪嘅。 我計時薪嘅， 係啦，你一定接觸過佢， 一定接觸過，但又唔係送貨嗰啲，即係係咯，又唔係順豐嗰啲喎。 去唔同嘅地方度工作，有冇話一日會走幾多轉咁樣？ 一日咁視乎你係需要 紅牌啦，係 啦，係啦。誒，佢未必要走好多轉，因為咧佢要做嗰個工作崗位咧。都幾吃力嘅，有時見到。 哦，幾吃力。 哦，速遞員係咪？ 唔係。 唔係唔係，頭先佢就話 唔係。嗱，咁係 咪通常男士做多啲啊？ 女士多啲嘅。 咁、女士多啲。 嗱，仲有一樣嘢就係話，有時咧你見到佢，哎呀，好啦，我幫你啊，幫下你啦咁樣。咁作為你見到佢嘅時候咧，你係用一個幫下你嗰個心態嘅。但係如果你見到佢嘅時候咧，你見到佢嘅時候咧，啊，如果你望到，哎呀，有需要喎，咁我就會去接觸佢咯。 哇！呢个心呢个劲，你如果你帮衬佢系帮下， 唔系帮衬佢，系见到佢啊，诶、好啦，不如帮下你啦咁。 我不如帮下你。 但如果你见到佢即系叫做嗰样嘢啦，佢就佢要 哦哦哦，喺条喺条街度嘅， 喺条街度嘅。 O K， 系啦， 我知 系啦， 我谂唔到喎、 啊。有阵时就 你咪有个心态，如果你估 三个字嘅， 系、三个字， 三个字嘅， 你会觉得诶帮、你啦， 系啦，冇错冇错，系啦，你会 咩 啊？ 速递 员唔系， 头先你咪讲错咯，傻猪 三个字嘅，你真系见到咧，你 好想，哎，帮下你啦，哎呀，好辛苦你 啦，你做个觉得话，哎呀，我帮下你都系举手之劳，等你早啲收工啦，咁样。 啊！嗰啲派傳單嗰啲 係 咪？ 係啊，派傳單啊！呢日第二人提水喎，好似係 邊位嚟㗎？係 啊 係 啊 係啊！你個阿仔啊？ 系啊系啊 ，OK 系啊系啊， 系啊， 派 传 单 犀利啊真系，派传单你真系会抱住一种，唉，帮下婆婆啦，帮下姐姐啦， 手递到好耐好 远，系啊，咁啊攞咗佢翻去咯， 恭喜晒阿 Ken， 我哋之后咧要有同事联络翻你啊，攞翻礼物俾你啊吓 ，OK， 好啦， 拜拜， 电话号码18733888啦，可以再打电话嚟，我哋稍后继续接听你电话。今日猜猜我是谁嘅主题系 唔同嘅职业。 活着，但内心抹杀了。 害，命运像只战争，将将来猜，预着大概，大概，豁身放开，要出走，放弃的洒脱未够，吓怕了我也再无借口，再进有更美好紧要望求，望求，宁愿铺天地自由。 唔识读佢个唱歌名添 ，check 紧。 系啊，佢个歌名就系粉碎糖果屋，但系点读啊 ？Preset 啊 ，B L S E featuring 嘅 Serena 系嘛？ 系 啊，咁啊，总之你要认识一下呢一对嘅吓、啊、新晋歌手，系我哋要向乐坛字典咧就求救先得啦。嗱，电话号码18738。 澳洲打电话嚟嘅长途电话，有 Florence，Hello，Florence 你好， 你好，主持人， 系啊 ，Hello，Florence 你好，你好，你澳洲打嚟啊， 几点啊？而家嗰度 四点啦，就嚟系咪？ 而家系2:10啦， 哦，两 点 五十， 两 点五十分，啊，争两个钟头， 系 啊， 系啊， 澳洲我哋少少。 喂，你嗰边疫情点啊 ，Florence？ 我哋而家都系有嗰啲 restriction 咯，即系啊，都系 work from home 啦，跟住啲学校又未开课。咁如果要出去买嘢嘅话，只能够系离屋企五公里内咯。 哦， okay, 真系有好大限制喎，真系。 你 系 澳洲嘅边一个地区啊？ 墨尔本 系啊，嗰边就好似相对地嗰啲确诊嘅数字就相对地多少少。咁你自己觉得安唔安全啊？ 系咯， 系啊。我哋都 OK 嘅，因为其实而家都强制要戴口罩嘅出门。 系、 嗯。咁然后多数都系留喺屋企咯。咁夜晚黑就8:00就宵禁，唔俾出街噶啦。 O K， 咁个口罩卖啊，即系会唔会好疯狂抢？定系香港寄过去啊？ 都有嘅，呢边都有口罩卖咯。而且你譬如出去啲 supermarket 啊，成啊，咁佢哋都会有嗰啲搓手液提供俾你咯。 哦，好啊， 咁、 啊 okay, 就好啦。 咁我哋玩游戏啦， 你想拣我哋边一个问问题？ 阿田啦，唔该。 好，嗱呢、這个工作岗位咧就。好少有室内去做嘅， 哦， 咁啊，即系户外啦， 系， 咁咧，但系咧，系啦，咁咧就喺香港咧，就呢个岗位咧，我相信佢人工不是太高嘅， 嗯， 系啦，咁啊，但系咧，你又好开心嘅喎，但系佢成日都会带住啲工具出去街嘅喎，都要咁样 ，OK， 你可以问问题噶， 系啊， 几多个字嘅咧？ 两个字嘅，咁但系其实你可以形容佢个工作系啲乜嘢都得噶啦。咁啊喺每个区其实都需要呢个工作岗位嘅人嘅。 O K， 系啦， 每区都要，户外系相对地比较多嘅， 系应该都系喺。 有冇话男士做多定女士做多噶？ 我见男多过女嘅，但女都有嘅。 O K， 系啦，同埋咧，佢系我记住佢有要有工具嘅，系 有工具嘅， 喺街嗰度做嘢嘅，系啦。 同清洁嘅工作有冇关系噶？ 冇，佢都同清洁工作有关系，但系唔系清洁地下嗰啲。 又唔系清洁地下， 佢都系要做一啲啲嘢嘅。 Okay. 小朋友高兴啊！ 系，你试下问问题啊！ 我相信如果阿 Forest 你屋企。 好大嘅，可能你都需要做呢个工作噶。 你都需要做呢个工作。 如果佢屋企好大，吓我唔知啊。即系我外国嘅屋企， 睇下有冇问题想问佢。 剪草嗰啲。 好啊！我都谂紧呢个， 园丁咯，园丁， 我都系谂紧呢一样， 因为佢哋都要修修剪剪咧，嗰啲叫做长咗出嚟嗰啲花草树木咧， 要工具啦， 要工具啦，要清理啦，咁样。哎，好叻啊你！ 系啊， 你系咪都要做啊？你系咪喺屋企都要做呢啲噶？ 啊，肯定要啊！ 你就自己除草， 系啦系啦，咁样咯。 Thank you， 系啊，咁啊 ，Florence 你就生活愉快咯，好唔好？ 你唔好收线住，我有啲嘢想同要联络翻佢嘅地址，因为佢长途电话。 你唔好收线喎，你唔 好 收线 啊 ！OK， 好啦，好啦，咁我哋多谢咗 Florence 先，咁我哋而家就听另一位听众电话啦。 好 ，Hello， 你好，猜猜我是谁？你系 Hello， 喂， 你系边个啊？ 你系边个小朋友？ 张敬豪， 张敬豪啊，张敬雄啊。是啊，你是不是跟我们玩游戏啊？ 是啊。 好啊，你想选祖哥哥还是猴仔啊？ 猴仔啊。 猴仔好啦。 好，来。 咁呢，我这条问题就是这样的。咁呢，这个职业好得意喎。你呢，其实你真的好不想见到他的。 哦、 但呢，你又知道呢，如果呢你成日去见他呢，可能就会令到你呢下次见佢咧，你就冇咁痛啦，你就冇咁辛苦啦，所以你早啲见佢咧都有好处嘅，呢个第一啦。 OK， 跟住第二系咩咧？佢咧佢对你有要求噶，你见呢、这个叔叔咧，通常系叔叔多嘅。咁、你见佢嘅时候咧，佢通常都有个要求，就系同你讲咧，就系、是、咁你就要你到咧，你就满足到佢要求噶啦。 好， 系咩？ 你谂唔谂到啊？ 医生 系医生咩医生、 特别啲嘅医生噶、哦， 系啊，佢成日都叫你咁做噶。 牙科 医 生， 牙科医生好叻啊你！ 你谂下，你早啲见佢咧，可能系检查咧，咁就唔一定系要帮你剥牙咧。咁可能你见得佢多，佢又提醒你要注意安全啊、清洁咧。你下次见佢就冇咁痛噶啦。 我试过有一次咧去睇牙医嘅时候咧，我都卅岁噶啦嗰阵时。 你都惊啊？ 佢教我要点刷牙。 系啊，要我都系啊，每次都佢教我剪牙 出嚟啊， 佢教我剪牙刷、剪牙膏。 因为佢话我太大力刷牙，所以都对个牙肉唔好啊。你都要记住，知唔知啊？好，之后呢我哋会有同事打返俾你，问你攞返个地址呢就寄礼物俾你㗎。拜拜啦敬雄，拜 拜。哇，一见到小朋友我马上脑筋急转弯。 其实我都即刻有准备到一个 小朋友 用。但冇啊，我知道呢个应该係大人嚟嘅。好，我哋听下电话先。Hello， 你好，猜猜我是谁。 Hello， 你边个 ?Hello， 你哋好。 点称呼啊？ 阿 wing 啊， 阿 wing 啊， 阿 wing 好，嗱你要 早早啦， 系啦，要答阿祖呢个问题啦吓，唔难嘅，唔使惊啊吓。呢一个工作咧，应该有一排都冇公开啦，阴公嘅，即系疫情底下吓冇公开。我会话唔单止香港啊，应该世界各地啦，做呢个工种咧都冇公开噶啦。佢虽然咧就系话喺香港去聘请佢，但好多时候咧，佢哋都咧工作嘅时候咧，都会唔系喺香港噶。系啦，好多时候都唔系喺香港度工作嘅。以前咧做呢个工种嘅人相对嚟讲会多啲嘅，而家咧相对会少咗嘅。 有 导游 喺香港， 你讲多次系咩嘢？ 导游啊， 导游啱，冇错，因为呢一排疫情应该真系都冇乜公开噶啦。佢系喺香港度请佢，但系佢会带团去第二个地方度旅行啊嘛。所以咧，你又答啱咗啦 ，wing， 恭 喜 晒 ，thank you。 Thank you。 我想问我啲 tips 系咪俾得太差，定系我啲听众太叻咧？我啲成日都俾人哋零秒击到嘅。 唔好咁啦，咁你试下估下我而家播咩歌啊？呢首好劲噶， 有几劲啊？ 呢首咧， 你识唔识读个歌名噶？咁 啊，识啊，在途上的青春咯。但 artist 真系劲啦。 边个咧？ 除咗有 Boys Reborn 之外，仲有你听下。 伤痕，仍探索够百种可能，变改这里曾多翻身。如必须踏上征途，烦嚣之际，还有谁可给拥抱？明天的景象怎知道？仍确信来日更好。迷惘里，我伴你经过。 想错过。 嗱，即系要介绍下啦，歌名系《在途上的青春》啦，唱歌嘅朋友有 Boys Reborn 啦，同埋香港电台天 power 大学站嘅主持，包括有子龙啦、文西啦、TT 啦、乔啦、Sam 啦，同埋 Thomas。 系啊，所以头先你就刻意地话咩？子龙啊，子龙啊，呢、這个就系子龙嚟噶啦，咁啊。 乜？佢唔俾机会我唱嘅。 你憑咩啊？你係咪 boys？ 你係 man 啊嘛 ？Uncle Reborn， 唔知啊，聽日先再講啦。 拜拜。